奥委会主席巴克明确表示，2020年东京奥运会不会取消，但随着新型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延迟举行是一种选项。巴克说，国奥会执行委员会认为取消东京奥运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也都不会对任何人有帮助，因此取消奥运不在议程之中。国际奥委会补充说，将会在四星期内就东京奥运可能的情况作出决定，包括延迟。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稍后抵达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沿岸有雾，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微雨。展望听日天气稍凉，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93%。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全部区域有雾。天气概况：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稍后转吹东风4至5级，部分地区有雾，稍后有一两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间中6级，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间中6级，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间中6级，部分地区有雾。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7公里；东沙无风，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1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5000米；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年年有今日，月月有收入。其实退咗休之后都可以个个月有粮出噶，想退休安心就要有唔使烦，保证成世有粮出嘅香港年金，咁就几长寿都有钱使啦。想了解多啲或预约投保，就打25125000啦。计划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6:08，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喺星期一嘅早上啦，继续嘅都有白元浩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咧，咁啊喺星期一嘅朝头早啦，咁啊继续咧就系准备定今个星期嘅努力工作啦吓。咁啊而家咧就系6:09，咁啊今天系2020年嘅3月23日嚟嘅，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觉得开开心心、精精神神咁样就好啦吓，各位听众早晨啦！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 晨光每日一格， 啊、今日咧仲系农历嘅2月30日嚟添，会唔会有啲特别嘅事情啊？准备要做，会唔会今日系你嘅农历生日咧吓？人咧经常都要面对住好多不一样嘅挑战，我哋需要咧就系经常警醒住自己，希望咧就可以令到自己做得更加好，同埋更加出色。对某一啲人嚟讲，啊，你可能咧系未够好嘅，可能好似好多缺点，例如做嘢论论尽尽，例如有阵时容易马失前蹄，又或者你已经做得好好，只系人哋要求太高。因为觉得你并不完美，可能有一批人对你的评价会是这样，但是有一批人对你的评价又可能会非常正面，他们可能抱着就是你的缺点等于你的优点，然后你虽然不是完美，但是正值你并不是完美，所以你才更加接近完美。 真理。 首嘅作品佢系郑欣宜 Joyce 无人完美。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最近咧喺神光百科入边咧，咁啊有个章节。这个章节就是关于香港很多不同地区的历史、在这里就是落了一个的书签，揭揭揭就很容易会找得到。荃湾呢，我记得都是一个现在当然是非常之繁华啦，是不是？荃湾新市镇包括了呢，就譬如荃湾、葵涌、青衣。由于大屿山东北部部分地区包括就是譬如可能讲紧系迪士尼附近的欣澳、竹篙湾等等地区，历年嚟都同荃湾嘅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连同马湾亦都一同咧就系划入荃湾范围之内。为咗配合荃湾嘅发展啊，喺1986年嘅时间，葵青区议会咧就成立啦，令到呢个整个嘅荃湾新市镇咧分成咗两个嘅行政区，啊荃湾管辖荃湾市中心、石围角、西约、马湾同埋大屿山东北部，咁而葵青管辖咧就系葵涌、青衣、丽景等等嘅地方。去到1903年嘅时间啦，咁政府发表咗咧就系九广铁路香港段嘅勘测工程报告。喺报告入边亦都建议咗两条嘅定线嘅。嗱，新界东部嘅方案咧就喺笔架山开辟隧道，并且喺新界东沿岸向北伸展。而新界西部方案咧就系、当其时咧，以荃湾为中途大站，并且喺大榄涌同埋元朗等地开掘多条嘅隧道向北伸延。其中一个原因啊，喺报告入边指出，荃湾咧就好似譬如店铺疏落啦。反观啊，东部方案咧，今日途经嘅譬如大埔，咁啊当时咧得到政府嘅计划发展一个嘅中心，所以最后咧政府就采用咗东部方案，咁啊叫做揾财路、寻金山，有啲咁嘅说话吓。店铺疏落就是当时香港人对荃湾的其中一个看法来的，你又有没有印象呢？现在呢当然不会啦，只是看那些什么围什么围，全部都食肆来的，哇好虚撼。新界西部的发展呢正式开始在1917年新界环回公路西段落成之后的。环回公路加速了就是新界西部包括荃湾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因为兴建城门水塘、城门谷矿场等等，令到大量的移民迁入了荃湾。去到50年代的时间，荃湾进行大大小小的填海工程造地，除了墟市以及就民居之外，也都开始有工厂进驻荃湾了。70年代的时间，荃湾填海工程，咁啊，荃湾大型嘅叫做拆卸工程啦，包括咧就系象山寮屋区、下城门谷嘅古坑村同埋地下铁路支线地方、葵涌嘅醉酒湾填海工程咧等等啊，为荃湾地区带嚟大量嘅土地兴建房屋、货柜码头以及工业区。啊，荃湾发展正式咧就起飞啦。不过近年啊，由于咧香港赤角新机场兴建啦，更加加速咗咧就荃湾嘅发展。虽然荃湾中部部分工业用地大厦需求减低了，但是部分地产商将工业用地改为商业或者就是商贸楼宇，但是现在的仍然有相当部分的工厂设置在这个荃湾区之内的吧。好了，青衣本身就是农民和渔民居住的青衣大街了，门仔塘以及青衣湾一带，及后呢就政府发展就长沙，即是个长沙湾呢，在西九龙进行大型的填海工程，令到原本在这个深水埗区的长沙湾经营的船澳呢，原来一架呢就迁晒去这个青衣岛继续经营。60年代初期的时间，政府批出呢就是青衣东部以及就南部土地呢就兴建呢就是油库，现在都见到的发电厂和工业用途，令到青衣慢慢成为重工业的集中地。1974年的时间，青衣大桥更加落成，令到青衣就不用再单单依靠就海路连接，当然后期更加有两条的桥。现在呢机场十大核心工程的譬如青马大桥、汀九桥相继落成，令到青衣成为了其中一个的交通枢纽，连接住机场。

城市和人的关系永远都是形影不离。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沿岸有雾，最高的气温大概28度，吹微风。咁啊，稍后转吹和缓至到清劲的东风。咁啊，逐渐咧就多云以及有一两阵嘅微雨。展望啊，明日天气稍凉，随后两三日有几阵嘅骤雨。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各位听众早晨啦。 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而家要有正能量，首先咧就有一个健康嘅体魄系最紧要啊！吓，天气咧而家就话到嗱，相对湿度93%啦，都系一个咧就系潮湿嘅天气嚟噶。而且咧再加上啦，好似早两日咁样啦，更加咧见到个大雾嘅情况非常厉害。大雾潮湿其实好容易就会影响我哋口罩嘅功能噶噃，亦都容易咧就系潮湿。点算呢？因为如果潮湿咗嘅话就会影响咗口罩入边本身啊。除咗咧就系靠物料，同埋仲要依靠咧就系静电效应，去到咧就系将呢啲嘅病毒咧就系阻隔噶。如果潮湿或者咧就系湿咗添，咁啊更加就会影响咗静电效应，令到咧就口罩丧失咗咧就系过滤嘅功能。就算湿咗再变干，都会影响部分嘅结构噶。要避免口罩开封之后遇潮的风险的话，建议就是将无独立包装的口罩分批放在一些密实袋里面，然后就将密实袋放在一个相对就是密闭的空间，例如就是柜桶里面。而柜桶里面更加可以就是想办法去到就是帮助防潮。盒装的一些叫做抽湿器含有就是无水的氯化钙那些粒粒，可以咧就将啊呢一个柜桶入边嘅空气水分吸走，令到咧就系柜桶入边嘅空间保持住干爽，有助咧就系解决啊口罩受潮嘅风险噶噃。你都惊口罩咧会受到呢啲嘅问题嘅话咧，就要谂下喺潮湿嘅天气底下点样可以保持住干爽啦。 开出玫瑰，本以为给你终身美丽，我的幸福不翼而飞，一晃眼我们没有关系。我的青春那么干燥，没有你浇水开始萎靡，感到开心我的遗憾还可以点缀你的小天地。我的感情失去土壤，失去你的太阳，失去温柔的方向，回忆一样漂亮，漂亮都不一样，爱你失去方向，有谁可以补偿难言的哀伤。情只有眼泪，养活了我的一脸颓废。没有爱情，只有无力，用跋山一片片压着的花蕾。没有爱情，只有憔悴，看我的身体开始垂危。离开花瓶，一朵玫瑰，离不开你的残缺也完美。我的感情失去度。谁可以补偿爱言的哀伤。 一首嘅作品，佢系咩？林欣彤《干燥花》。室外温度22度，相对湿度9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警方联同医疗辅助队人员，寻晚到尖沙咀一带酒吧同餐厅巡查，视察有冇人违反强制家居检疫令。当局话，强制检疫措施实施以嚟，有41名抵港人士涉嫌违反检疫令，其中5人曾经擅离居所，当中2人更加除去或者剪断监察手带。呢5人被警方截获，已经被送往检疫中心，交由律政司考虑检控。其余36名擅离居所的人，警方将会发出通缉令。政府强烈谴责任何人意图违反检疫令，批评行为极不负责任，严重影响公共卫生和他人安全，增加社区传播风险，强调绝不容忍，必定严肃跟进。澳门再确诊2宗新型肺炎个案，分别是早前被列作疑似个案的19岁女留学生，以及1名44岁男子，累计有22人确诊。新增的2名患者都是由外地乘坐飞机抵达香港之后，再经港珠澳大桥口岸入境澳门。当局即时开始会加派卫生局人员跟随专车到香港机场，为返澳居民量体温和评估。虽然仍然会接回有发烧的居民，但会因应情况安排车辆，保障其他回澳乘客的安全。新型肺炎持续在美国蔓延。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全国确诊病例增至超过30,000宗，390人死亡。纽约州是疫情最严重的州份，超过15,000人确诊，当中纽约市占超过9,000人。州长国务同市长白思豪批评总统特朗普在应对疫情方面未尽全力。白思豪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已经多次向联邦政府提出要求，希望特朗普运用战争防卫生产特权法，迫使工厂生产防护和医疗装备，但一直未获回应。他批评特朗普在纽约市长大，但不肯伸出援手，警告对方如果坐视不理，将会有很多人失去性命。州长国务说，目前各州自行采购防护装备，互相竞争，除了造成缺货之外，生产商亦都抬高售价。他又期望军方协助设立临时医院，解决床位不足问题。Facebook 表示，将会暂时降低旗下平台和 Instagram 在欧洲的影片串流质素，以应对大批欧洲民众因为新型肺炎疫情而在家工作可能导致的网络挤塞。互联网影片分享平台 YouTube 和串流平台 Netflix 早前亦都宣布降低所有串流影音在欧洲的画质，以免互联网受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沿岸有雾，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微雨。展望听日天气稍凉，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 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六点三十五分啦，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今日朝头早星期一嘅喺直播室入边啦，继续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今日2020年嘅3月23日都系农历咧，咁啊最后嘅一天啦，咁啊二月份嘅最后一天。咁啊出边嘅天气大致天晴啦，咁啊沿岸有雾，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8度，吹微风嘅。咁啊稍后咧转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啊，今日啦，天气咧咁啊，渐转多云，仲有一两阵嘅微雨。咁啊，可能如果你真系少少都唔想揼湿嘅，咁出门口嘅时候咧，可能都要拎翻一把遮先至得啦吓。今日2020年嘅3月23日啊，农历嘅2月30日，各位听众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持续蔓延，香港都说到了，现在正值就是面对着第二波的风险。有见及此，在早两日的时间，特首林郑月娥都宣布公务员将会回复特别工作的安排，只会提供必要、紧急以及有限度的基本公共服务。结果昨日政府就宣布了，多个的部门将会调整他们的服务，包括就是邮政处、运输处、水务处、渠务处、环保处、机电工程处、教育局、土木工程拓展处，还有就是土地住宅处等等。好啦，个别的部门他们有些什么服务提供呢？可能你都今日想着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都要看看帮不帮到你了。渠务处方面，在今日23日的时间开始，就会维持住就是紧急以及就必要的公共服务，并且只会为市民提供基本以及有限度的公共服务，包括就是24小时渠务热线是有的，查阅渠务记录、图则和处理排污费、工商业污水附加费事宜等等，直至到另行通告。至于一般的查询电话以及就接待处的服务就会暂停了。水务处方面也说到，大角咀、沙田、大埔和屯门的客户服务中心就会暂停的，湾仔客户服务中心就会继续开放。中心的开放时间就是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的10点至下午的4点钟。如果市民有一些必要的时候，紧急和有限度的基本公共服务，24小时客户服务热线都会照常提供服务的。好啦，教育局方面喇，咁下各区嘅区域教育服务处，譬如係幼稚园啊、幼儿中心联合办事处，咁喺23日开始呢，亦都只会提供必要、紧急同埋有限度嘅基本公共服务。如果有需要前往呢个单位呢，可以就先打咗去电话先，咁睇一睇到底嗰个情况到底係点样啊。另外啦，咁九龙塘嘅教育服务中心嘅香港教师中心啦、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啊、中央资源中心啊同埋会税馆、艺术与科技教育中心啦、咁教育局嘅学位分配组等等咧，都系暂时不对公众开放噶。另外一样嘢咯，咁啱啱开咗冇几耐嘅康文署好多嘅球场啦，系咪？因应住呢一个疫情最新嘅情况啦，今个月较早嘅时间曾经咧就喺好多嘅文化设施或者咧就系康体设施咧都系有重开嘅。 咁但係咧就好多都要咧就繼續咧就關閉翻啦。户外康樂場地以及咧就設施包括譬如網球場啊、草地滾球場啊、牛池灣公園射箭場啊等等等等咧，好多咧都係需要作出關閉。咁另外室內嘅體育設施啦、圖書館亦都將會關閉噶。況且圖書館同埋三個港鐵站嘅環書箱，咁啊位於港島東嘅體育館嘅休憩處啊。啊！呢啲咧，咁啊，亦都咧就係、是、都會暫停服務噶。啊，公共圖書館嘅電子書同埋電子資料庫等等網上服務咧，啊就會繼續嘅。即係有啲咧就真係要停啦。咁啊，好似面對住網上面靠網上面嗰啲咧，就可能有機會都會仲有服務嘅。大家要多啲留意啦，就唔好諗住所有嘅服務咧都正在提供，或者所有咧都係close 曬關閉曬，就唔係嘅。陆上免费的康乐场地包括公园、游乐场、户外硬地球场、滑板场、极限运动场、滚轴溜冰场和单车场呢是会维持服务的。大家呢就到期时呢就找清楚到底自己想去那个的娱乐、啊、或者那个的康体设施是不是呢还是正常服务。而家呢香港唔單止香港甚至乎呢全世界面对住一个好大嘅疫情啦。咁我哋係担心嘅。因为成日就话到啦啊喺嚟緊夏天嘅时候呢一个疫情呢就会开始减退。不过又有好多坊间上面嘅声音就话到譬如新加坡、泰国都一样呢有确诊嘅个案。咁温度系咪真係对佢叫做完全系可以控制得到或者减缓到呢，咁都要留返专家去到分析啦。咁我哋要做嘅呢就係尽量呢保持好自己个人嘅卫生啦。我哋就应该抱住个态度，就不论系任何一个季节，春夏秋冬都好啦。咁虽然夏天咧就可能会好少少，咁但系咧亦都有专家分析就话冬天又会再翻嚟嘛。所以我哋一年四季嘅时候咧都应该保持住警惕，注意住个人嘅卫生，咁啊时刻警醒以及警醒住嘅话咧，咁啊相信咧应该可以冇问题嘅面对到嘅。而家室外温系22度，相对湿度93%。早上的时间6:41找来一首的歌曲是郑融《一年有四季》。四季 一首嘅作品四季，去到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KOL 咯。女主人咪咪继续喺度咧，为我哋介绍下到底有啲乜嘢嘅便当啱我哋食咧。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 早晨。做神做神， 我一听就知道你想点听我今日菜式啦！你咩嘅啫？跳唔出我手指啦！你 系咪啊？ 你喺度扮紧来自印度嘅朋友系咪？ 我话过你听啊！我而家吹只笛，嗰啲蛇都会跳舞。 系啊， 系啦，点解无端端？又同印度有關嘅咧，我哋今日朝頭早， 哇！真係多得我嘅印度朋友推介， 係 嚟緊呢兩個禮拜嘅菜式咧，我都行呢個路線㗎啦。 Indian 係啊， 點樣可以同我哋嘅路線又有啲咩相同咧？印度菜咧 係 都有好多霹靂嘅煮法嘅喎， 係， 但係我成日覺得咧。佢啲煮法好难跟啊！ 我哋唔好搞，唔好谂嗰个煮法难唔难。 啊、 我哋呢期咧最紧要咧由底层讲起啊！ 由底层讲起， 啊、由嗰啲食材素材讲起啊！ 好 啊！嗱、啊，我哋都知道睇咗好多新闻咧，就发现咧，印度嘅朋友咧，佢哋对于今次嘅疫情咧比较有免疫力感，系咪啊？ 诶， 系啊， 系、 啊。因为咧，跟住啲人就好兴去食一样嘢啦，就系我哋今日其中嘅一个主题咖喱啦。 咖喱 系啦，嗰、那个咖喱点解嘅咧？咁、哦、其实我睇咗好多嗰啲报道啦，我谂来来去去都系有样嘢作怪， 嗯， 姜黄素作怪。 哦， 系啦， 系，即系而家讲紧个姜黄素啊，yellow 咖喱 系啦， 系啦，黄咖喱嘅 系啦， 系啦，咁啊黄咖喱的而且确喺印度嚟讲咧。都是幾劈啪喎呢個。 跟住呢姜黃素我是想用一集呢去慢慢講嘅、嗯。我留返呢個功課下次再做多啲分享。 哦、好好好好。 咁但係我哋知道啲人就第一個概念就係覺得喺姜黃素裡面就喺咖喱搵到。 嗯。 咁所以就食多啲咖喱啦呢期。 咦我近排都多咗食咖喱喎、 啊。真係因為呢樣嘢。 唔係呀即係咖喱容易煮呀、啊。 冇錯呀、啊。 即係我買啲雞翼。跟住呢就同啲咖喱一齊煮。咖喱我仲鍾意呢就係落咩呢豆腐泡。 嗯。 哇索味。豆腐泡索咗嗰啲咖喱汁我話俾你聽啊。平時我都唔添飯嘅， 唔覺意添多咗， 真係一個唔覺意就咁就添多咗飯啊。 嗯。 嗰啲咁樣嘅豆腐泡呢索咗啲咖喱汁之後好食到啊！ 不得了， 真系不得了啊！嗰啲咁嘅薯仔咧，加埋呢个咖喱汁啊，唔知点解佢哋前世今生都系咁有缘分嘅，捞埋一齐啊，咁掂嘅佢哋。 我想话咧，我今日咧就想将除咗咖喱即系呢样呢期轻食嘅正嘢之外咧，将几样呢期应该轻食嘅嘢摆埋一齐。 嗯。 上个礼拜介绍过嘅番茄啦， 系 系啦，嗰、那个茄红素啦，仲有一个咧。莲藕咧都系而家系好啱食。 莲藕可以摆入咖喱入边嘅咩？ 嗱，呢个真系你实不相瞒，你唔知，因为可能我都食得妈咪煮嘅斋菜多、啊。其实咖喱番茄系高分到不得了嘅、 啊。咖喱番茄 系 即系嗱，咖喱番茄我都有 吃。即系唔系一兜咖喱汁同番茄汁，然后捞埋一齐。 我 兜番茄系个肉啊。 哦， 成粒大大粒咁摆落去煮啊。 系系系 咬到嘅。 咬一齐，好似攞个。攞粒番茄同啲咖喱一齐熬咁样， 你当汁煮个番茄，你用咖喱汁煮个番茄咯、 嗯， 就系咁简单。 嗯， 跟住所有瓜瓜菜菜，咖喱丝瓜系好味到不得了。 系咩？ 因为好索味。 哎呀，呢啲配搭我又冇乜点试过。 点解我要摆莲藕呢？因为莲藕又系一个好抗炎嘅食物嚟嘅、 啊， 好好嘅。莲藕咧系可以帮我哋增强我哋里面嘅一啲。抗氧化嘅嘢， 莲藕嘅纤维仲好高添。 系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大家都自己一样啦。之前喺度提过，唔系话好嘅，连续十日食咁样啦。但系久唔久食下、就提大家呢样嘢啦，系啦。咁你咖喱咧用嚟煮呢啲杂菜咧、包括摆埋莲藕同番茄落去咧，呢、期都啱数嘅。 哇，摆埋嗰啲系啊杂菜真系都系 OK 嘅呢一个。 系啊。好容易煮， 系 咖喱也分享过好多次噶啦， 系啦，咁但系点样揾呢啲咖喱，点样嘅配搭嘅咖喱先至系叫做方为上策咧？ 嗱，我又系嘅，我就系沟嘅， 吓、啊， 我買唔同嘅咖喱粉溝嘅。 係。 我每次煮咖喱都係，譬如屋企有三包咖喱粉，每樣落少少。 嗯。 咁樣，我通常係由乾炒起嘅。 乾炒起。 即係譬如落咗啲乾葱啊、姜啊、葱啊喺個鍋度用油爆咗咧、 哦， 就落咗粉。 系 兜兜兜好咗先，煮少少水咁样嘅，系啦，就又系啦。如果我妈咪嘅做法咧，兜完姜葱咧就落咗煲水先嘅， 跟住 先落粉嘅，系啦。咁又系我估个自己嗰个程序啦、 嗯。 我就觉得啲咖喱兜兜佢咧、 嗯， 加啲油咧，嗰啲咖喱油逼出嚟咧，变成系啊，系好唔同味嘅。 而家咧，其实有好多人都中意用嗰啲咖喱砖啊， 系啊， 即系特别系嗰啲 日本嗰啲啊， 日式嗰啲咧， 嗰啲系发靓正啦，直头。 系啦，如果用呢啲去到整咧，使唔使好似你话斋又兜兜佢咁样噶？ 你有冇兜噶？你煮咖喱，你煮日本咖喱咧？日本人嚟噶嘛？ 我冇乜点兜嘅。 我兜噶，我兜噶。 你兜啊？ 逢系呢啲一个麻辣汤底嗰种嘢啦、 啊， 一个呢个咖喱咧、 啊， 我都会用少少油。 啊， 同埋加少少牛油去引佢哋噶， 哦， 真系唔同我、啊、你听咁样开一开个镬， 嗯， 即系开咗个油先，然后将嗰嚿咖喱砖好，麻辣砖好，先至摆落去兜兜， 哦， 先至加水，你可以试下系有层次上嘅分别 嘅，哦、啊這個， 我 系 有层次噶嘛，你唔记得咗咩？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我分享嘅嘢都系应该有层次嘅，系咪？ 系啊啱啊，嗱咁如果你话初头我哋初就话 Indian 嗰啲咖喱啦， 系 咪先？佢哋嗰啲咖喱咧喺边一度揾 啊？ 方为上策咧？ 吓、啊，周街都有啊！ 周街都有、 啊。而家超级市场咧，你去嗰啲其实都有好多款马来西亚嘅咖喱。 吓、啊，马来西亚咖喱我反而食得多。 系啦，India 嘅咖喱， 啊、 然后日本咖喱，系啊，咁、 啊、 我其实就冇试到咁样三款咁沟埋嘅。咁但系我屋企有， 咦都可以试下喎、 啊。我未试过，真系未试过。但系我自己嗰啲 international curry 喎， 系啊，我嗰啲就系真系去嗰啲香料铺买落嘅咖喱粉嚟嘅，咁、啊、咯。咁然后就自己再加啲香叶啊， 嗯、 你中意加新鲜香茅啊，咁样煮都得嘅。 嗯， 我又系中意层次嘢噶嘛，咁、嗯、所以有干嘅就用干，有新鲜嘅又用新鲜，冇乜所谓嘅。 嗯， 你中意加边种香叶落去？你個咖喱又唔同咗層次啦。 嗯，咁啊幾好啊，特別喺呢啲叫做抗炎嘅時候啦。 嗯， 咁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啦。 係啊。 啊，咁多人食咖喱，又食到咁鬼健康。 係。 啊，係唔係中間有啲巧妙呢？ 係。 有陣時人咧好衰，衰咩呢？科學根據有嘅，我哋梗係 follow 啦。 係。 有啲嘢冇科學根據，我哋聽下即係個心咧喐下喐下，哎呀，又好似啊，佢一定係有啲巧妙嘢，我哋未揾到嘅啫。 都話係姜黃素咯，同埋咧，我哋因為係咖喱啊， 嗯、 我哋真係俾翻幾分薄面去。 嗯、 如果佢係話一樣苦茶嘅嘢，我睇下有冇咁多人跟住去食啊？嗱，你話啦， 冇啦， 唔係就係咯，因為又容易食啦，啲、 啊、 人中意食啦，食得開心啦， 靚正咧，加上又 你都話齋，你都添多碗飯啦， 係啊， 係啊， 佢落乜嘢餸咧？ 嗯。 都是好食， 系所以我有一个好大的 tips， 下集啦，下集再话俾你听。 系嘛？哎呀， 即系里边个秘密， 你搞到我好想追住下集啦。好啦，下个星期快啲嚟啦。 好啦， 拜拜。下集快啲嚟啦，下个星期一就有噶啦。到时咩咩会介绍啲乜嘢呢？不过讲起咖喱咧，咖喱真系好容易煮，女仔煮比男仔最好啦。 男孩们来约我一般送花，而无人能似你亲手种花。但男孩像你，不要我客家。男孩们能有你般纤细吗？谈情时问我那种感性吗？像你只爱同泪吗？假使间这一刻我要你凭良心想一想，拣一拣，实在是和谁亲，你会说是命运。你与我其实熟得很，但他总比较亲，好知己好姊妹哪里会谈情感，不牵手不亲嘴，但是亦能陪我想问你，这夜最后信谁会够？我信那个会是我，但我心里知道，男孩像你，不想跟妹妹拍拖，共

出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七点零八分咯，咁啊出边系22度嘅气温啊，咁啊扭开心机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啊吓，咁啊问下拍档先啦，星期六日又去咗边度？都有少少时间出一出街啦，真系香港人最大嘅敌人系乜嘢咧？ 买餸咯，其实 就系闷啦， 系啊， 咁所以 但买餸我发觉系一定要有嘅， 系。咁如果唔系，你就要日日食外卖啦。咁食外卖其实我真心觉得，价钱已经抌去后少少。其实你食得多外卖，因为经历咗两个月啦嘛，你接近两个月过去了，你其实好多时候都真系用咗好多纸盒啊，用咗好多胶兜咁样咯。咁所以，有阵时喺度谂，最环保都系喺屋企煮。咁但系喺屋企煮嘅前提就系你要出去买餸啦。咁或者。我之前都訪問過一個 artist 朋友，佢係做一啲叫做外賣速遞原材料嘅，即係譬如你訂咗一個海鮮餐，那個海鮮餐咧就佢刮曬輪㗎啦，有條魚，有隻洗好嘅鮑魚，跟住有啲蝦咁樣，咁你就唔使出街買餸，但係都可以喺屋企自己煮得到嚟食咯。咁依家今時今日都仲有呢一類咁嘅叫做外賣速遞原材料嘅生意嘅咁樣，咁但係都係啦，即係大家呢一排好多嘅醫學專家都講啦，特別係香港係打仗嘅呢兩個禮拜，咁如果大家呢兩個禮拜做好咧。佢哋話都有可能咧，大家係真真正正做到同心抗疫，以致咧可以令到個疫症快啲過去嘅。咁啊，頂住啦啊！真係星期一咧，最好就係俾大家一個鼓勵，同埋咧一個寄盼，就係我哋對未來要有希望嘅，唔係無間道咁樣。三年之後又三年，三個月之後又三個月嘅，希望咧大家呢段時間真係做翻個乖仔乖女啦。咁啊，做完之後咧，希望我哋見到曙光。可以咧一起做一件事， 會 除咗個口罩佢 嘅會嘅。而家咧去街市買餸咧，其實都要有啲策略。第一就一定要即係不厭其煩咁講，最好咧就寫低你想買啲乜嘢。除咗係你自己想買啲乜嘢之外咧，你仲可以問一下附近有冇人想一起去買啲乜嘢，然後你幫佢買係 嘛？ 因為幫佢買埋有咩好處？你減少街市嘅人流。好啦，你減少咗街市嘅人流之後，可能本身例如鄰居或者自己嘅父母，咁你可以幫佢買埋，咁佢又唔使再行出行入，減少咗嘅人流之後，而且佢亦都可以減少咗咧，就係老人家。染上病的風險 咁啊， 係 啊，所以都呢、這個時間就最好發放一啲正能量啦，關心下身邊屋企人啦。 有啲地方咧，佢哋就實施咗咧，就係分批去到出去市集嗰度買餸嘅，即係其他唔同嘅城市啦，有啲係咁樣實施嘅。咁香港就冇啦，香港都係自由進出呢個街市啦，係咪先？咁但係我哋就唔好成日諗住，喂，人哋都冇話要實施啲乜嘢嘅時間啊、門檻啊咁樣。咁但系我哋自己都要警惕，系都要警醒住，都要咧就警惕住自己。喂，唔好真系谂住人哋冇讲乜嘢，我哋就唔使做咁样。 系啊，咁 健康系我哋自己嘅， 自己分流啦，或者自己分配啦。 所以就系话帮其他人买埋咯。 系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啦。呢一段时间特别需要互相帮助嘅咁样。咁星期一就可以再同大家讲多少少咧，就系行山啊嗰啲都唔好搞住啦，即系。讲紧就系话至少一至五嘅时间，你唔好原先咧就奉政府嘅讲法就系 work from home 啊，咁你唔好 work from hill 啦，你唔好喺山野之间，喂又俾人影到，其实咧啊那个谁咧冇请假、啊，明明咧又话叫佢在家工作，跟住咧会成班人咧走咗上去狮子山嗰度行山或者行紧大帽山咁样，咁就真系唔好咁。 狮子山真系好多人、啊。 系啊，咁 我真系觉得任何时候狮子山都好多人。 礼拜六日都讲得过海，即系你话喂，真系太闷啦。 但系如果你真系见到咁多人咧， 都真系戴翻个口罩同埋 我真系奉劝大家就见到咁多人喺山上边咧，不如走啦。 系啊，都系呢段时间留喺屋企啦。啊，有两三个娱乐俾到大家嘅，第一梗系听收音机啦，第二你可以试下煲下剧啦，第三就系好多网络上嘅资源咧可以俾大家学习嘅，咁你可以揾到好多网络上边咧免费嘅资源啦吓，咁啊最近我都喺手机嗰度上紧一个网上课程，唔使钱嘅，系啊，关于即系民主同埋经济嘅结连啊，喺香港大学搞出嚟一啲短期课程，唔使钱嘅，咁啊有阵时 有 search 有噶，但系嗰张 search 要俾钱嘅，咁但系你上嗰课程系唔使俾钱嘅，系啊，咁可以 上得噶， 系啊。 即系唔系抗议学生， 唔系噶， 本身冇 degree， 唔使噶，有两个课程都可以读。如果你话喂呢啲咩民主经济嗰啲闷啲，本身喺屋企都好闷啊，建议你上另一个恐龙的历史。 哦，恐龙的历史前几年我哋讲过咯， 系啦，咁嗰个 仲有啊，嗰个 course 系啦，咁同。前几年我上嘅呢个恐龙的历史咧，嗰、那个叫做网上教学平台咧，系一脉相承，都系唔使钱嘅。但系你去到攞 s 你话喂唔系、哦，读完啲嘢要有张纸揸手、哦，即系香港人最兴噶啦咁样。咁就话要俾$20咁样，又、有一张 s 咁你话喂读完，其实知识都系袋咗喺自己嘅脑入边咁样，其实冇张纸去认证都 OK， 咁 OK 咯，系咪先？咁所以其实网络上边咧有好丰富。嘅學習資源嘅，咁啊，大家喺屋企咧就唔好哇，係咁以坐下又一日，攤下又一日咁樣咧，咁啊對自己身體唔健康之餘咧，對自己腦啊都唔健康噶。希望大家咧藉住呢一段時間同心抗疫之餘，留喺屋企咧，仲可以咧好好咁樣增值自己啊嚇。 不過都提一提大家，如果揾嗰啲網上嘅課程咧，一定要揾嗰啲啊認可嘅， 係啦，有認可嘅，係啦， 唔好無理啦加咁樣。 咁唔會嘅，你因為今時今日好多時候你攞張信用卡出去俾錢嘅時候。自己都好警惕嘅，或者即系佢话收你钱 系要提嘅。 佢话收你钱嘅时候，你都要睇清楚咯。即系譬如我呢个都系噶，即系嗰个学习嘅课程，佢都一路都有讲住俾你听话。喂，原来系要收钱嘅，原来系要俾钱嘅，但系张 shot 要俾钱嘅啫，个学习课程唔使嘅咁样。咁你就可以好好咁去留意翻啦，咁样。咁所以咧，星期一嘅早上精精神神，希望大家咧努力向上，增值自己。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有阿 Didi 喺电话侧边啊，早晨啊 ，Didi。 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 系哇，把声好精神、啊、，Didi。今日交通系咪好似你咁醒神先？ 交通啊，其实点样讲咧？交通咧，暂时隧道路尾全部都正常嘅，咁算唔算醒神咧？ 醒神，咁样已经系好正噶啦。如果所有嘢都正常，我哋都系想寄盼回复正常，唔使戴口罩啫嘛。你话正常有几好咧？系嘛？ 但系我想回复正常嘅车多、哦。不过咁样嗱，今日都比较特别少少，我就唔讲路面，讲咗东铁先。 好啊。 咁啊，提一提大家啦。东铁线咧，为咗方便市民咧去沙岭扫墓咧，由而家啊至到4月19号啦。由头班车起至到夜晚咧7点钟，东铁线咧会部分嘅列车来往罗湖站噶，东铁咧就有部分嘅列车会来往罗湖站啦，咁即系罗湖站咧就会局部开放，但系落马洲站咧就系仍然关闭嘅。咁如果市民话，我唔搭火车由上水去翻罗湖嘅，咁我你又点样咧？亦都可以搭巴士噶，咁扫墓嘅人士咧，亦都可以喺上水乘搭9班73号 K 啦。或者是专线小巴59号 K 路线，咁就可以唔选择港铁嘅东铁线去罗湖都得嘅，即系由于两个途径咯。 咁都系一个扫墓嘅路线啦，咁样咁即系希望即系之前政府都有啲官员出嚟话，喂扫墓咧，大家都分阶段去拜山啦，即系叫做用翻我哋嘅俗语咁样，即系可以嘅话就早啲拜啦，好似即系唔好就堆埋晒一齐喺清明嘅时候。 内地方面仲有电子扫墓添， 系啦，咁但系究竟件事系会点去发生咧？或者大家会唔会真系啊？譬如今年嘅时候，大家都用一啲即系日日都。 是慎終追遠的好的時間呢咁樣咁真係、真係要大家理性啲咁樣去諗啊，咁傳統嘅價值同埋理性呢依家就要大家作出取捨啦。嗯， 係啦，我屋企人今年就取消咗數目啦。 係啊係啊係啊，好多嘅屋企人都係咁，又 健康好緊要， 直情要譬如返大陸拜山嘅，咁佢都話我、今年 sorry 啦，就未必會組團返去內地拜山啊咁樣，咁都係明白嘅，或者大家係好理解，依家唔係淨係香港打緊呢個疫情啊嘛，即係內地打緊啊嘛，全世界都打緊喎。你見到喂德國方面話幾嚴重，有啲新加坡方面原先你排咗期結婚，你都唔可以結婚啊！你明唔明啊？都要吞啊！ 幾大件事，所以都係用翻香港人好有智慧嘅，自己諗清楚啦，係咪？ 係啦，係啱聽啊呢一句。好啦，唔該曬 Didi， 唔該曬你。咁啊，天氣方面啊，有阿 Barbie 喺電話側邊播。早晨咧， 早晨 Barbie， 早晨小白，早晨啊 O。 點啊？出邊嘅天氣有冇你咁靚啊？ 哇！今日個天真係正咯，行到出嚟嘅時候咧，簡直係覺得咧天朗氣清啊！而且咧，真係咧，可能呢啲季節咧，呢啲温度咧，其實周围都听到雀仔声咯， 几好喎、 啊！所以今朝早个天气真系靓嘅，咁啊而家咧见到有阳光啦，咁啊而且咧即系云咧都算系有嘅，不过就薄薄嘅云咯，咁所以咧就完全唔遮挡阳光啊，咁、所以其实咧而家企咗喺公园仔啊，我 系 咁咧就都见到有啲嘅都幾舒服嘅陽光照落嚟啦，咁所以咧，即係今朝早晨運嘅人士咧，我 feel 到啲心情都幾好。頭先經過有好多人咧，都係有講有笑，幾愉快嘅。 咁就好啦。雖然疫情困擾住我哋，但係香港人仍然能夠苦中作樂就好啦。咁你都快啲翻嚟啦嚇，唔該曬 ，Barbie。咁啊，上晉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天晴，沿岸有霧嘅，最高嘅氣温啊大概28度啦，吹微風。咁啊，稍後轉吹和緩至到清勁嘅東風。咁啊，漸轉咧就係多雲，以及有一兩陣嘅微雨。哎呀，轉頭咧都會有。啲嘅雨水，大家留意住啦。展望啊，明日天气咧稍凉嘅，随后两三日咧有几阵嘅骤雨添。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咦呢、這个真系正如 Barbie 所讲，几好、啊，属于1至2嘅低水平嚟嘅。咁啊，大家咁啊，希望吸多啲好嘅空气啦吓。好啦，咁啊，而家朝头早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而我旁边咧就接通咗我哋晨光大学嘅好朋友 Andy 何安达。早晨啊 ，Andy。 早晨 ，Barbie， 各位早晨。 啊 ，Andy 啊，而家疫情期间咧，好多小朋友咧都已经咧，之前喺学校嘅时候咧，即系要翻学嗰阵时咧，老师就教咗佢哋咧洗手咧就要唱两次生日歌，咁洗咁耐先至得噶。你有冇听过呢个方法啊？ 有啊，因为呢个其实真系。幾有效嘅方法，我相信因為大家洗手要超過20秒啦，呢、這個好多人都知嘅。不過咧，其實你要真係做到咧，又唔係咁容易。 唔通真係 set 個鐘喺隔離計住咩？ 唔係咯，咁即係唱兩次生日歌，咁呢個係好簡單、好容易做到嘅方法。咁、其實後面咧好有學問㗎。 哦， 喺英國咧，大家唔知仲記唔記得佢哋有個首相叫做卡門倫，咁已經係7-8年前嘅事啦，咁佢即係做首相期間咧，就有一個簡單啲講叫心電室啦，佢哋簡稱叫做 Nudge Unit。呢一個洗手嘅方法咧，其實就係呢批行為心理學家諗出嚟嘅。 哦， 即係佢哋覺得咧，即係最容易令到人哋去做啲嘢咧，就係、你有啲方法咧幫到佢做。有啲提示令到佢好簡單咧，就可以做到啦咁樣。咁除此之外咧，其實後面咧係即係攞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嘅啲理論。咁其中一個第二個例子咧，就係話啲男士去洗手間啦嚇。就經常都搞到周圍都係， 我聽聞過啦，我冇見過啊。 咁佢哋嘅提議嘅做法咧，就係、喺個尿兜嗰度咧。就即係整咗一個類似烏蠅咁樣嘅影像喺度，咁、就變咗大家方便嘅時候咧，都有個目標。 哦，即係要瞄準住佢，咁就避免咗會即係周圍都係啦。 嚇！咁呢一個小組咧，其實以前咧就直情喺首相辦公室底下嘅。係。咁即係幾年前咧就已經係獨立咗出嚟啦。而家基本上係一個即係公益企業嚟嘅。 哦。 咁但係呢批人咧。即係譬如而家即係變咗一個獨立嘅公司啦。咁佢嘅負責人咧叫做David Hoppin 啊。咁佢亦都咧而家都仲係咧喺 英國咧，即係英國而家就有一批科學家咧，就係、是提議緊英國政府點樣去應對疫情嘅。咁、我哋成日話佛系佛系咧，即係英國政府好似乜都唔做咁咯。咁其實就係即係後邊咧，就有呢批行為心理學科學家喺度做緊啲提議嘅。 嚇、啊！即係乜都唔做已經係一個建議同埋一個政策嚟㗎啦。 其實你話佢乜都唔做咧，就有少少屈咗佢哋嘅。 哦 ，OK。 佢哋有一個講法，咁呢個事實上係比較完整啲嘅講法咧。佢哋就話咧，就係、是、希望咧喺英國比較上係高危嗰個群組。即是簡單啲講，係啲老人家同埋有長期病患嘅人啦。即如果佢哋咧係可以係隔離到一個時間咧，出翻嚟嘅時候，成個社會咧已經有所謂嘅集體群體嘅免疫咧，咁就最好啦。 嗯， 即佢嘅講法咧就即最好咧係幫到一啲最高危嘅人，等佢哋喺呢個期間接觸唔到呢個病毒。咁但係咧就大家覺得哇！你睇等個個人都有免疫嘅能力，咁即係乜都唔做啦。要60-70% 嘅人都中咗之後，咁好似政府嗰個反應咧，就係、是、簡單咧嚟睇嚟就好似乜都唔做咁樣啦。咁佢哋個講法背後個理論咧，就係、是、話，如果你太過早咧，用一啲我哋而家成日所謂嘅社交隔離啦，即係大家接觸少啲啊，啲球賽就唔打啦，學校就停課啦，即係。最好就唔好聚餐啦，咁呢啲方法咧， 即係得實牙實齒嘅一啲提你唔好做嘅嘢啦。 嗱、即係但其他好多國家都做緊啦，都做緊啦嚇。咁但係佢哋個講法咧，即係呢批科學家嘅講法咧，就話唔係唔好，亦都需要，但係你太過早做咧，佢哋就擔心咧有一種叫做恆温器嘅風險啊。 哦， 即係佢就話每個人個心裏邊咧，即係對住一啲風險嘅時候咧。我哋面對呢個風險咧，可以做好多嘢嘅，可以戴口罩，可以係見少啲，可以打疫苗，可以做好嘢，好多種唔同嘅方法。但係當一個人鎖定咗，覺得有一樣嘢咧係比較有效嘅時候咧，咁佢就可能唔做第啲嘢噶啦。 哦， 咁所以佢哋就唔好提議係戴口罩噶。 嗯 哼，即係喺佢哋個諗法裏邊咧。戴咗口罩咧，你會覺得口罩已經安全啦。 就唔記得咗要勤洗手啦。 係啦，洗手嘅動機又細咗啦，同人隔離嗰個動機又細咗啦。咁、所以佢哋話唔係唔做，係要揀一個合適嘅時間去做。你譬如話太過早咧，叫啲人係社交隔離咧，咁好可能咧，佢哋到一個階段咧，都未係高峰嘅時候咧，就已經有啲所謂社交隔離嘅疲勞啊。系我哋香港人好似又出現翻嚟， 我都覺得係。 咁佢講係咪？哇！咁早叫人隔離咧，你可能兩三個禮拜之後咧，大家已經係鬆懈曬啦。咁、你再呼籲咧都冇用啦。 香港而家好似都係呢個階段。 所以你要做咧，嗰、那個時間要好準先至得。即係佢哋個諗法就係咁樣。咁但係一講呢啲嘢出嚟嘅時候咧，俾國民咧，即係英國人咧，起碼。就覺得話你有冇搞錯？政府好似乜都唔做咁樣，咁所以個反應咧就反彈好大。係咁就可以話呢啲咁嘅行為心理學家咧，今次就真係老貓少數啦。即係佢哋冇諗到咧，佢哋咁樣嘅講法咧，係未解釋清楚之前咧，其實成個社會已經唔接受佢哋啦。即係佢哋自己做出嚟嘅行為咧。是整個社會不接受 是，同埋我想行為心理呢樣嘢咧，都是要看迫切性的，即如果你話教一個小朋友去建立一個好的習慣，可能你都仲可以有啲時間，又或者可能咧，就算你的行為心理咧失敗咗咧，嗰、那個嘅宗旨，又或者嗰個目的咧，最多是遲啲達到啫。但係如果你講緊控制一場疫情的目的遲啲達到咧，賠上的可能就是很多嘅性命。 係啊，咁即係話講到話口罩，佢哋有佢哋嘅睇法啦。其實有好多。即係呢一個所謂正話提到嘅風險嘅恆温器嘅一個講法啦。其實譬如話美國嘅疾控中心啦，甚至係世衛啦，佢哋個講法咧都覺得戴口罩咧唔係必須嘅。即係最好係留翻俾真係有需要嘅人啦。譬如話啲醫療人員咁先算啦。一來咧就比較實際嘅，即係大家都知道口罩個供應咧可能係有問題，即係留翻俾啲最有用嘅人。另外一個咧，佢哋咧就覺得好似就咁講咧，你戴咗之後咧就係會其他譬如洗手咧會鬆懈咗。 仲有一個講法咧，就係、是、其實咧，人咧係好自然咧係有摸面嘅一個習慣嚟嘅。咁、喺澳洲咧，試過咧，佢哋就睇啲喺啲醫學院做嘅觀察嚟嘅。 嗯， 就好簡單啦，就望就揾翻自己啲大學嘅醫學生，就觀察佢哋咧，究竟係一日裏邊咧。隻手啊，隻啲手指咧， 摸咗幾下， 幾多次咧？咁佢做出嚟咧，其實都嗰、那個數字都幾得人驚嘅，係、一個鐘頭裡面咧摸咗23次。 哇！係，原來呢啲不自覺嘅行為都有咁多㗎，我仲以為可能係幾次嘅添。 即係正常情況睇下咧，我自己都差唔多啊，三分零四分鐘唔夠一個字咧，就已經係摸一次嘅啦。咁佢哋就話，即係其實。即係呢度呢個摸面咧，其實係一個好自然嘅做法嚟嘅。咁即係你因為摸面咧，佢哋講話你會釋放咗啲荷爾蒙出嚟咧，令到你自己覺得冷靜啲啊，冇咁緊張咁樣。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自然嘅動作嚟嘅。咁跟住引申出嚟咧、就係、是，你個面罩好似係安全咗戴住嘅時候，咁、可能會同你擋咗啲菌啦、或者係病毒啊咁樣，但係摸即係面摸唔到，但係摸口罩咧，會唔會都仲係一個好自然嘅動作咧？其實都係嘅喎。係、咁佢哋個又擔心咧，你摸面罩，因為面罩同你擋咗咁樣，即係如果有啲病毒喺度，之後你除翻放翻低，你又摸個面罩咧，即係嗰個風險就更加大啦。咁樣亦都係咁嘅講法。咁所以即係用嘅時候，其實佢哋講到尾咧，就覺得咧。都是勤洗手是最重要的、就算是用口罩你都好像很多時候會不自覺摸到口罩那就更加要洗手了、 希望真的可以將這些習慣、雖然可以排過先後的不過先和後可不可以都一起做 呢了 真的不明白 了那我們就要告訴這些起碼告訴這個咩 Hopping 教授聽啦，其實唔一定係咁嘅，即係當你個風險咁大嘅時候咧，大家都知道面對一個咁大嘅威脅啦，即係健康威脅咧，唔係話做一樣嘢就唔做第二樣嘅。 係咯，即係最緊要而家呢一個時候，梗係大家要保障自己啊嘛，係咪先？保障自己其實都係保障緊成個社區、成個社會嘅人噶。咁希望佢哋咧研究呢一啲嘅心理學嘅資質咧，咁大嘅反差，應該都上咗一課好重要嘅實際嘅經驗，同埋呢一次嘅實踐咧，應該都可以。成为他们之后的一些研究，看看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想他们都会的 了。好了，今次讲着这么多先，麻烦 Andy。 好，拜 拜。 晨光大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应对新型肺炎疫情，政府今日开始重新实行部门特别工作安排，只是提供必要、紧急以及有限度的基本公共服务，其他政府雇员在家工作。康文署早前重开的户外康乐场地和室内运动设施、博物馆以及公共图书馆将会再次暂停开放，香港湿地公园亦都会关闭。全线邮政局在星期一至五提早在下午4:00关闭。教育局辖下各区的区域教育服务处、幼稚园及幼儿中心联合办事处只是提供必要、紧急以及有限度的基本公共服务。渠务处同样只是维持紧急及必要的公共服务。入境处的各区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亦都会暂时停止开放。本港寻日新增4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317人染病。新增个案涉及28男、16女，介乎1至72岁。大部分人有外游记录，包括留学生以及本港运动员，亦都有群组个案来自一间国际学校。学校至今有4名教职员确诊，至于冇外游记录的个案，有患者曾经到兰桂坊聚会或者工作。卫生防护中心话，难以估计输入个案将会增加到几多。对于继续有确诊患者曾经到兰桂坊聚会或者工作， 中心話蘭桂坊已經加強感染控制措施，這個地方本身沒問題，市民盡量減低社交接觸更為重要。警方聯同醫療輔助隊人員昨晚到尖沙咀一帶酒吧和餐廳巡查，視察有沒有人違反強制家居檢疫令。當局說強制檢疫措施實施以來，有41名抵港人士涉嫌違反檢疫令，其中5人曾經擅離居所，當中2人更加除去或者是剪斷監察手帶。這5人被警方截獲，已經被送往檢疫中心，交由律政司考慮檢控。其餘36名擅離居所的人，警方將會發出通緝令。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沿岸有霧，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微風，稍後轉吹和緩至清勁東風，漸轉多雲同埋有一兩陣微雨。展望聽日天氣稍涼，隨後兩三日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温22度，相對濕度9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东铁线啊，咁为咗方便市民去沙岭扫墓啦，东铁线由即日起至到4月19号，头班车至到夜晚7点钟啊，部分列车系会来往罗湖站噶，咁罗湖站会部分开放啦，咁而落马洲站咧就仍然关闭噶。咁另外去沙岭扫墓嘅人士咧，如果唔搭港铁嘅话，都可以喺上水搭9巴73号 K 啦，同埋专线小巴59号 K 咧去沙岭噶。咁另外咧喺道路至道较早前就爆水管噶，咁而家道路至道去翻告士打道方向，近住红兴道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已经解封啦。隧道方面，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只系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少少。咁喺路面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音乐情人郑子诚。人生就像大海，时时刻刻都在或大或小的波动之中。在这段水深火热的期间，我们最紧要心存盼望，相信明天会更好。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阿哥是一个很怕丑的人，他想用咳药水增加自己自信，结果堕入了毒品的深渊。怎样靠一个电话令到他可以重回正轨同行抗毒呢？ 大家好，我是阿哥，我想去分享就是不要被困难拦了自己，最重要就是走出那一步咯。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丰收快活人 与你同行抗毒。 受疫情影响，各行各业步入经济寒冬，生意一落千丈，老板们要挣扎求存，数以百万计的投资随时会化为乌有，他们还有没有心力做个好老细呢？在疫情底下，他们和员工的关系又受到什么考验呢？铿锵集今晚8点，港台电视30日。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国际新视野。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吓，咁大家呢一排都系一个字啦，一个闷字啦，就系、是、全世界都好闷嘅，咁、啊。你睇到其他？ 我頭先聽新聞先咩？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 係 就話到喺歐洲方面嘅 Netflix 咧，話因為怕太多人上網， 係啊， 即係個串流平台， 佢要減網速啊嘛，同埋個畫質要降低啊嘛， 佢要降 grade 嘅嗰個畫質。 所以其實都好影響到股價㗎。 咁唔知道咁佢股價，我覺得都冇問題啦。咁多人睇到啊，要咩喎？要降 grade 嘅話， 但係有啲分析出嚟話咧 ，Netflix 咧，因為佢其實冇諗過自己可以有咁多生意咯。咁、 啊、 所以其實如果一個成功嘅企業嚟講咧，佢都係唔成功咯。因為你正常你哇 Netflix 諗住紅霸世界，全球有10亿人咁先算啦。嗰十億人都做曬你用户，你先食得曬成個餅仔。咁原來依家唔得咯 ，Netflix 個流量只能夠食到五億人。咁有五億，就算我俾你賺啊，我喺門口排隊俾錢你用啊，你都收唔到嗰啲錢咯。咁、 嗯、 所以其實嗰個就有好多財金分析都話，喂個前景都唔係好明朗。雖然咧 Netflix 咧其實都醒目㗎啦。即係佢咧，依家又多咗一啲懶係好得意嗰啲嘢，就係話我同你同煲一套劇啦，當嗰套劇叫A B C D E 咁樣先算啦。嗰套 A B C D E 咧，我同小白一路睇嘛，咁咧佢下邊開咗一個視窗可以俾我同你傾偈啊，係啦，咁就話 睇睇下，我覺得睇就睇啦，咁你仲要傾偈， 哦，咁 忙喎、啊，你唔覺咩？ 咁係嘅，但係有好多人煲劇都中意講，哇，你睇下你個袁彬幾靚仔咁樣，即係可能有啲互相交流一下一啲心得咁樣咯。即系一路煲剧嘅时候，咁大家留喺屋企咧，有好多嘢都唔做得啊，咁啊，特别同大家喺国际新视野嘅时候睇下世界各地啊，究竟啊呢、這个叫做禁止大家去玩啊，或者去酒吧嘅一啲禁令喺边度啦？就系、是、嚟自澳洲啊，咁啊，澳洲咧个总理咧莫里森咧都形容啊，国家就处于个战争嘅状态，真系估唔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咧系乜嘢咧？系一个细菌嘅大战嚟、 嗯， 一个抗疫嘅战争啊，咁啊。敵人咧難以擊敗咁樣，咁講緊嗰敵人係細菌啦，咁啊下令咧澳洲全國嘅所有酒吧、夜店啊同埋賭場咧，今日起就關閉噶啦，咁啊連餐廳咧都嚴禁堂食啊。咁啊，即係所有人餐廳你可以開門嘅， 非法鋪又唔准開啊！ 係啦， 有啲地方係咪？ 即係你可以開門，但係佢就一定要你送外賣咯咁樣。咁、嗯、但係大家都決定留喺屋企㗎啦。咁但係咧有趣嘅咧就係佢哋嘅總理就話咧所有嘢都閂門，唯獨咧學校咧就唔閂門嘅。學校咧就繼續俾啲學生去上堂，因為佢個前提都講得幾響亮嘅，佢話啊唔想學生們咧浪費咗佢哋寶貴嘅一年時間去學習咁樣，咁 佢哋唔會諗網上教授嘅咧？點解？ 佢哋有諗啊，但係可能要投放喺網絡上面嘅教學資源、 哦，因為已經俾 Netflix 霸咗條線啦。 係可能投放喺網絡上面嘅教學資源太多啊，同埋可能佢哋唔太習慣網上教學啩。咁我都唔係好理解得到。咁但係所有去玩嘅嘢就停曬㗎啦。咁酒吧啦、夜店啦、賭場啦、戲院啦、宗教啦、娛樂啦、運動場啦，所有咧都要咧停止去開始咁樣。 如果我真係好需要剪頭髮，咁我可以點做？屋企人幫手剪？ 有啲道會剪頭髮㗎。有道會剪頭髮㗎。 我自己知道咧，德國某啲地區咧，其實都係 醫生到會嘅，即係當你唔舒服啦，你唔好去醫院啦，因為你會加重咗個負擔。醫生過嚟揾你， 係啊，或者依家有頭先講剪頭髮就難啲去做啦。醫生嗰樣嘢就你譬如內地都有隻股份係專做網上去應診嘅嘛，即係你輸入自己啲病徵，跟住咧 係啊，嗰個我又唔知得唔得嘅， 好似話得嘅，係啊。如果唔係都 唔係嗱，我 佢用咗好多錢去研發，因為有好多人工智能。 如果都係咁上下病嘅，例如我肚痛咁樣，跟住佢就問你食過啲咩咁。咁嗰個都係一個統計嚟嘅啫，係咪先？咁但係佢始終如果我睇中醫嘅，佢冇幫我把過脈。 中醫又難講啲啊。 因為中醫個把脈咧有啲巧妙嘅，即係把脈咧係一門嘅好專業嘅嘢嚟嘅，唔係淨係睇我心跳噶嘛。脈都有強有弱啦， 有脈象啦， 係啦，有唔同嘅象式噶嘛。咁所以咧，哇，網上係 啊，所以呢一樣嘢咧都係大家需要留意翻啦。咁啊，轉個角度睇埋咧，新加坡方面啊，新加坡方面咧就哇，直情真係完全 封 關啦。咁啊，禁止咧外國人過境同埋入境啦。咁睇到新加坡方面其實早上個禮拜咧已經咧叫做將個結婚的情况延迟了，即如果你想举办婚礼 sorry 啦，国家说这个时间不可以举办婚礼，你改期啦。对于新人来讲都明白个情况是严重的，不过就你揀了一日或者即用了一年时间筹备，哇突然间有疫症，跟着将自己所预备的东西要 postpone 或者 有没有补贴啊？新加坡政府 没有的，好強硬嘅，其實去到呢啲位咧，你可以話佢係得正，因為咧防止人哋去聚集啊咁樣，即係唔再有幾廿人咁樣圍住搞婚禮。講真嘅，婚禮真係高危嘅，所以你香港嗰個愉景灣禮堂，即係我自己都做婚禮嘅工作，我都覺得婚禮係好高危。你知婚禮最高危係乜嘢？小白，即係唔係攬頭攬頸啊，或者影相石 人多本身都高危嘅啦，而家 係啦，最高危咧就係大家飲多咗兩杯，跟住就會咧。去開始啲唾液會溝嚟溝去，點解咧？我舉一個例子就係話 飛沫啦，飛沫啦， 唔係啊，直情唾液。點解咧？即係譬如好多時候都係敬酒嗰個環節啦。咁我新郎哥小白，你就負責飲酒啦。我當你不勝酒力，唔太飲得嘅，你兄弟就會有一個叫阿強嘅咁同你講：小白唔使驚，我幫你頂啦咁樣。咁但係嗰杯係小白飲咗一啖噶嘛，原先已經。咁但係佢成杯幫你頂嘅時候，咁小白同強嗰個唾液咪會交換咯，係咪先？跟住咧，有另一啲賓客咧唔生性咧，就會同小白講：，哇！你咁樣俾曬阿強飲，你都冇飲，我等我將我嗰杯倒埋落嚟俾你先。就係咁樣發生啦，就係、是、唔止噴飛沫嘅一啲來來往往啊，直情係唾液嘅來來往往。我夠膽講，成日都周知無日都有發生嘅。一敬酒嘅時候咧，個年代咧不斷咁樣改變咧，但係。別人咧對飲酒個酒文化，以至咧周圍敬嚟敬去、倒嚟倒去，叫做路來路去嗰啲酒咧，係完全冇改變。所以我都幾建議，呢兩三個月可以停得嘅婚禮或者延遲嘅婚禮都延遲一下先，因為都真係唔想爆發啫。其實人得一個願望嘅，今時今日就係身體健康，係啦。結婚嘅人想身體健康，你去觀禮嘅人想身體健康，你去為到婚禮工作嘅工作人員想身體健康。 不過唔知道新加坡佢哋嗰邊咧，如果譬如叫個新人喂你延期啦咁樣，唔準結婚住啦，咁你都俾翻啲選擇期人哋啊，即係例如俾個你係 first priority， 你係第一個優先權嘅，你中意揀幾時，遲啲疫症過咗你就可以揀先啦咁樣。有翻呢啲會好啲咯，人性化啲嘛。 可能有相應嘅措施嘅，不過就唔係喺呢一刻嗰度發生啦。可能等即係疫症真係慢慢飛歐嘅時候咧，咁先俾翻啲選擇大家咯。不過再轉個角度睇埋日本方面啦。喂，日本出嚟啲新聞咧，呢一排係個疫情咧有相對減少咗，不過又開始見到有一啲幾針對日本人嘅叫報導出嚟啦。因為咧櫻花滿開啊，咁啊好多日本人咧都冇。具肺炎疫情啦，逼爆咗公園野餐同埋上映，更加多咧一啲日本嘅朋友咧著住和服咁樣啦，因為著住和服係靚噶嘛，咁佢哋就除低咗個口罩咁樣咯，特別喺代代木公園啊咁樣都冇戴口罩去打卡咁樣啊，出咗好多呢一類嘅報導，亦都如常咁樣出去。叫做喺公園嗰度野餐啦，不過睇到啲花又真係好靚嘅， 啲花唔會受感染啦。不過我知道日本好多名勝咧，淨係講譬如淺草咁樣，大家都識啦。入邊咧基本上係冇乜人， 係咪？ 即係有人嘅時候都係發覺係啲日本本土嘅人咯。即係基本上而家嘅情況同我哋香港一樣，我哋出街嘅時候，譬如我哋尖沙咀廣東道。 我哋見到嘅真係香港人咯，全部都即係唔會有遊客嗰度做啲咩咁樣。 係都係自己， 佢哋都係一樣 日本自己人啦。不過都係嗰句啦，希望就唔好聚集啦，或者睇下可唔可以分階段上櫻花啦。即係同去街市買餸一樣，分階段上櫻。即係小白，我聽你講過好多次，就係話啊，日本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櫻花時節啦，唔同嘅地方啦，以至咧。一日入面咧，你唔同時間去睇櫻花都有唔同嘅美態啦。譬如你話可以上夜櫻啦，可以日頭嘅時候影相啦，咁樣即係都唔知呢個幫唔幫到手咧。即係可能揾啲人咧，就喺台台木公園係早上十點到十二點睇櫻花嘅。 佢哋有㗎啦。而家全世界人咧就提倡，突然提倡咗一樣嘢， 係 譬如日本嘅，佢哋就會覺得今年嘅櫻花係屬於日本人嘅，即係正如意大利都一樣。威尼斯人會覺得威尼斯是屬於佢哋嘅，即係見翻啲魚喺條河度，喺個海嗰度游水，係咪？ 香港都係嘅，即係你譬如你見翻獅子山係屬於翻香港人嘅，行嘅全部都係香港人啦。咁譬如你會多咗去香港唔同嘅地貌生態啦，譬如嗰啲叫做海岸公園啊，或者有好多唔同嘅岩石公園啊咁樣咁。啊，系啦，嘗試擁抱下自己嘅大自然嘅地貌啦。不過都係嗰句啊，如果真係見到太多人咧，細聲唔對嘅話咧，咁都真係唔好出去啦。因為真係㗎，悶啊，同埋疫症都會過去㗎，捱住啊！估計兩個禮拜，大家做下乖仔啦。係啊，就算你睇唔到櫻花啦，咁你可以網上睇啦。嚇、啊，食唔到和果子咧，都可以聽果子啊嚇。 在那山里，小子一个，每天翻山坡去采野果，没有数获，采得几个，有与否都不管，只爱做。夏季、冬季，轻轻飘过那远山的山坡，变得太多。望去只见高屋交错，那黄色的小子，今夜是我。从没怪何以得到不多，散出的种子怎不结果？从没有忘记当天攀山坡，你不数收获，何须责难为我？收获，何须责问为何？ 一首嘅作品，作曲嘅有佢自己嘅卢冠廷嘅，一首嘅旧嘅作品填词林振强，编曲卢冠廷，监制 Joseph Yip。7:52嘅时间，一首歌曲卢冠廷《果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仲有波睇，唔系话真系仲有波睇啊！咁啊，赛会都未宣布取消啊，讲紧咧今日啦，4:00啦，有两场嘅比赛，一场咧就系澳职联啊。帕斯光辉对西部联啦，另一场就系纽卡素喷射机啦，对墨尔本城啊吓。 咁纽卡素喷射机唔系纽卡素啊，记住。 系啦，咁啊，当地都有一个地方叫纽卡素嘅，即系你都知，即系澳洲都俾英国统治过啦，所以即系 我哋都有维多利亚港 啊。系啦，我哋都有维多利亚港啦，系咪先？我哋都有阿巴甸街啦， 皇后大道中啦、啊。 系，所以有好多呢啲唔同嘅译名啊，大家都会理解嘅。咁你话喂，好耐冇睇过波咯，咁啊，希望你可以睇下波啦。有阵时睇下波都几开心嘅，几舒怀嘅。你好过即系完全礼拜六日咧一场波都冇得睇咧，就确系啊，即系令到啲球迷咧觉得啊心痒痒咁样。咁啊唔使心痒痒嘅，咁啊睇翻咧香港啊本地嘅足总杯啦，都打到去决赛咯。咁啊和富大埔射12码输咗俾富力 RF 啦咁样。咁啊所以咧啊最后对垒咧决赛几时打咧？5月31号打吓，咁啊赛会话5月31号打。咁啊东方龙狮啊对富力啦咁样，咁但系咧5月31号好多朋友都话喂可唔可以有得入场啊咁样，成个足总杯好多嘅场次都系闭门作赛喺个将军澳运动场嗰度咧， 冇 睇到啲球迷咧。喺点样睇咧？ 黐住个铁丝网侧边啊嘛， 系啊， 黐住个铁丝网侧边都唔紧要，都仲要继续俾人赶嘅，其实 系啊，咁、样即系会有工作人员去驱赶佢哋， 系啊，唔好再围喺度啦，唔好聚集啊，走啦，走啦咁样。 其实系、见到球迷都系心酸，佢哋都系想睇波、见到工作人员都系心酸，佢哋都系打份工。见到球员都系心酸，佢哋都系想有球迷入去支持佢哋踢波咁样啊，所以。伤了三个心啦，我只能够讲就系、是、唔希望即系，都系嗰句啦，噏到口都臭，疫症快啲过去啊吓。咁但系有啲球员咧，疫症嘅情况底下咧，依然出到人工，依然可以坐喺屋企安坐家中咧，斗高人工嘅。讲紧咧就系 NBA 啊吓 ，NBA 停摆咗咧接近两个礼拜啊，唔少球员咧忧虑出粮嘅情况，年薪咧超过$2,700,000嘅拓荒者球星啊 CJ McCollum 咧，早前又表示啊，冇比赛咧就冇。收入噶啦，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啊，好好咁样理财啊，存钱咁样啊吓，咁啊唔知系咪要听下呢、這个即系投资 O to O 啊，先可以搞得掂啊吓。嗱，报道提到咧，受到啊呢、這个肺炎情况影响啦，联盟咧就损失惨重啊。根据咧劳资协议咧，就不可抗力条款啊，又称咧末日条款啊，喺战争、天灾、疫症呢啲情况底下咧，联盟啊系有权咧扣除咧球员嘅部分薪金嘅。由于咧NBA 嘅联盟咧就假设啊，每位球员咧每季进行啊，包括咧季前赛啦、常规赛啦、季后赛之内咧，接近啊有成93场嘅赛事嘅，所以咧每取消一场比赛咧就可。可以扣咧，1/93呢个嘅比率啦，即系大概咧就系1.08% 嘅年薪啊吓。咁啊，联盟咧就惯常喺每个月嘅1号同埋15号出粮，几好啊！其实我觉得呢个出粮方法，即系将你份粮咧 break 开，即系譬如你搵30,000元人工啦，即系有15,000元咧就系1号出嘅。有15,000元咧，就係15号出。 即係啲人中彩票咁問你，一次過攞定係出人工咁俾你啫？ 你傾向係一次過攞定係還是分開咁樣？ 我想一次過攞啊！ 係咪一次過攞？ 咁大個仔冇試過擁抱咁大筆錢啊嘛！ 我都唔係，即係如果當平時 咩唔係係啦，直頭 我覺得咧分段出糧咧，其實有研究統計咧，就話分段出糧，即係1号出一次，15号出一次咧，你儲嘅錢會多少少？ 係， 因為你有個戒備嘅心態。 咁但係我又。想譬如喺香港你知啦，我想置業嘅咁樣， 係咁你一次過出好啲 嚇。如果你出糧俾我，而我又可以繼續拎住你嗰張咁嘅彩券，佢一定有個 approval 噶嘛，拎去嗰度咧就做 mortgage 嘅，做借貸嘅， 咁、啊、我又唔介意佢逐個逐個月出翻俾我喎、 啊。係啊，咁樣都幾有趣啊嚇！咁、啊、希望即係喺個薪金方面就唔使減人工啦，大家冇事冇講咧，繼續開心啦，繼續可以睇波，繼續打波啦。 嗯，大家留意住啦嚇。好啦，今日受到新型嘅冠狀病毒感染啊，咁啊英超賽會早前咧就已經同足總等等商議之後決定。不會早於即係唔會早過下個月30號咧就恢復聯賽嘅，咁啊但係同意將本季嘅賽期咧無限期延長。好啦，根據英國嘅電訊報報道啊，英超計劃喺6月1日恢復比賽啊，英超啊嚇，並且6個星期之內踢完剩翻嘅92場聯賽，咁啊足總杯咧亦都會同期上演嘅，同樣都係保證喺6個星期之內踢完，哇踢到！赶时间到咧，假如按照呢一个计划嘅话，剩翻嘅赛事好可能咧就喺7月11日左右咧，咁就完晒啦。之后啊，球员仲有4个星期嘅时间咧去到准备同埋休息，令到新嘅赛季咧可以如期喺8月8日开始啦。好啦，点解咁赶住喺8月8日开一个新嘅球季啊？因为就系为咗避免啊，因为冇办法正常履行电视转播嘅合约而产生巨额嘅债务。说穿了。都是一个钱字。好啦，跟住佢报道仲继续讲啊，英超恢复之后咧，咁所有嘅赛事将会闭门作赛噶。咁啊，赛会亦都会向咧就政府要求保证球场嘅工作人员同埋球员咧嘅健康状况。咁另外啊，效力中超联球队嘅山东鲁能比利时外援费兰里啊，即系以前个爆炸头咧，确诊咧就系感染呢一个嘅新型病毒。好啦，內地傳媒亦都報道啊，咁啊費蘭尼正在喺呢個濟南嘅醫院接受隔離啦。咁啊山東魯能嘅聲明亦都話到啊，費蘭尼喺隔離觀察嘅期間啊，咁啊對病毒呈陽性反應，期間佢嘅體温一直正常，並且咧就冇其他嘅唔舒服，佢會喺醫院接受咧就進一步嘅觀察啦同埋治療噶。呢名32歲嘅曼聯前中場嘅球員啊，喺社交網站嗰度亦都咧就係報平安啦，希望咧可以盡快咧翻到去呢一個嘅球場嗰度做比賽。好啦，奥运方面啊，日本咧一直都系话到啦，咁啊2020年嘅奥运咧能够顺利举行，咁啊而奥运嘅圣火传递开始埋啊，要开始咗之后，而家佢又同我讲话延期嘅话，唔知个圣火会继续传啦，定系点都搵人停一停佢咧吓？喺宫城一站更加有多达50,000名嘅观众参加，都话咗唔好去，不过系好想支持嘅。但系有消息嘅人士就透露啊，当局已经感觉得到咧情势不妙，已经咧就为延期作出咧就商讨。咁啊，而家决定喺4个星期之内咧，即系最迟4个星期就会倾谈咧，到底东京奥运会如期啊，定系呢一个嘅延迟嘅？咁啊，根据报道讲翻啦，日本嘅通讯亦都话到啦，啊，东京奥运提出嘅呢一个方案只系有延期同如期举行，并没有取消，因为牵涉又系太多钱咯。 形容最坏的时刻还未来到。随着感染人数上升，医疗系统的压力激增，医护人员亦都抱怨防护装备不足。全国确诊病例当中，医护人员占10%。北部一名护士上个星期更加因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死亡。为了舒缓马德里地区医院的压力，当局在会议中心设立临时医院，以便接收更多病人。意大利单日新增651宗新型肺炎死亡病例，累计5476人不治。新增确诊个案有5560宗，累计59138人染病。卫生官员话，虽然新增数字同前一日相比有所下降，但系唔能够掉以轻心，亦都要继续遵循政府嘅指令。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9，日元110.47，瑞士法郎0.986，澳元0.577，加元1.447，新西兰元0.565，人民币7.097，英镑对美元1.162，欧元对美元1.069。日经平均指数报16,671点，升118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94.29美元，卖出1494.96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稍后抵达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沿岸有雾，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渐转多云，同埋有一两阵微雨。

準備考路試啦，大顯身手啦，咁冇辦法啦，唔可以大顯身手住，咁啊要稍後時間先可以大顯身手咯。咁 暫時要保住鐘先，如果唔係咧，一段時間又 唔記得咗， 係 咪？ 其實嘢唔會唔記得咗， 會嘅。我同你揸車就話揸咁多年啫，有啲人真係啱啱新嘅時候啱學咧，你可能又唔揸一段時間，唔通你真係碰碰車咩？ 你幾多年牌啊，小白？可唔可以講得透露得？ 我冇所謂，冇秘密嘅呢個世界。我話應該係十几咯， 十几年啦，系嘛？ 哇，我都好耐咯，应该系2001年咁上，系咪02咁上下？ 我要换牌啦，我10月10号开始，2020年，即系十年啊嘛，好似一张呢啲咁嘅绿色牌系嘛？ 咦，系，我都要睇下先。 系你要睇一睇，如果唔系到时阿蛇过嚟嘅时候， 最容易 即时车牌身份 唔记得换咧，就系呢个车牌。 系啊，因为你觉得日日都袋住喺个荷包嗰度。 因为咧，你身份证咧，政府有 API， 即系有啲政府宣传声带提大家嘛。 系。 咁但系你车牌好似冇乜叫，又唔会话提翻，就 系 话几多年嘅人要换车牌咁样， 少啲， 咪容易忘记。大家望一望嘅车牌，绿色嗰张啊， 系时候望一望啊， 唔系绿卡啦，绿色嗰张系车牌， 我都想有绿卡啦。咁啊，运输署仲讲咧，驾驶考试嘅排期服务啦，驾驶笔试啦，的士笔试啦，网上预约驾驶考试服务咧，重考嗰啲学生嘅电话预约服务咧，都暂时暂停啦，都暂时暂停啦。咁啊，除咗路试停咧，头先讲嗰啲驾驶嘅笔试啊，的士嘅笔试咧，都会停嘅。咁啊，希望大家就注意翻啦，即系咁多位考生系咪先？ 系啊，无论系考车嘅考生 系。 定还是 DSE 嘅考生都要特别留意啊！而家 系啊，咁有 成日转啲时间， 瞬息万变啦。咁啊，同股市或者同金股汇嘅情况一样啊吓。今个早上咧，继续要交俾彭仔啦，同埋咧温卓培啊，帮我哋睇下环球嘅金融市况。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好啦，嚟到我哋嘅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咁呢一刻咧就有我彭仔程振鹏啦，就同喺电话旁边嘅呢一位恒生银行啊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咧通一通话先啊，早晨温卓培， 早晨啊彭仔， 好啦， 程 总，嚟到今日星期一咧，首先嚟讲下咧呢一个嘅外围市况啦，咁啊美国嘅市场方面咧都系大家相当之关注嘅，有啲咩最新嘅消息同我哋分析一下咧，温卓培。 其实咧，我哋见到咧，系好多个美国嘅州份咧，其实已经系宣布咗咧系封城噶啦。咁啊，据路透社报道咧，而家约有咧系三分之一嘅美国人咧系需要咧系被要求咧就留喺屋企嘅。你谂下，三分之一嘅美国人系要求留喺屋企，呢一个咧对个经济所造成嘅严重嘅损失系有几大，大家可想而知啦。咁所以咧，正系因为呢个缘故咧，咁所以我哋见到咧就具指标性嘅美国十年债嘅孳息率咧，我哋今朝早喺亚洲市场见到佢咧就回落。都系 0.815% 嘅，咁事实上咧，早喺上个星期五嚟讲嘅话咧，美国十年债嘅孳息率咧已经系再次跌低于一厘嘅位置噶啦。咁另一方面咧，更加值得大家关注嘅咧，就是、我哋见到咧，就喺个即系市场嚟讲嘅话咧，就今朝美股嘅道指期货系期货啊，道指期货，今朝早咧系一度咧系跌停板嘅。咁喺亚洲市场嘅市，即系今朝早啦。咁而家咧就喐翻，咁但系咧都系跌紧咧成900几点嘅。咁所以咧由呢一度咧，大家。可以幻想得到咧，稍后咧，亚洲股市开，尤其是恒生指数开嘅时候咧，就可能会有一定嘅压力喺度噶啦。 系啊，呢、這个都值得留意啊吓，即系已经系上个礼拜咧，系咁几即系千几点啊，二千点啊，接近三千点啊，咁样跌 一千点以上噶啦。 系啊，即系900几点呢啲，即系闲闲地啊吓，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住啦，嗰个嘅股市嘅压力同波动啊吓，可想而知。咁啊，除此之外咧，就如果系讲到呢一个美国方面啦，咁呢一个嘅汇价方面有冇啲咩可以同我哋补充一下咧？ 有噶，因为咧我哋见到咧，就喺呢一个嘅芝加哥期货市场嚟讲嘅话咧，就啲炒家咧嗰、那个明显咧佢哋咧系开始减持美金嘅，好有趣，佢哋开始减持美金。嗱，上个星期或者过去几个星期咧，我哋见到个美元汇价咧就一直都走强啦。咁美汇指数咧上个星期咧更加系突破咗100嘅指数点嘅大关添，咁最多去到去大约系103啊呢啲位置噶。咁喺反而喺啲高位开始咧，我哋见到呢啲炒家。 咧喺期货市场咧系开始咧系沽空美金嘅。咁截至到三月十七号喺芝加哥期货市场上买卖嘅外汇期货当中嚟讲嘅话咧，美元嘅净沽仓嘅金额咧就系、是、突然间咧系去到系22.2亿美金嘅。即系应该话系由三月十号嘅22.2亿美金嘅净持仓嘅金额咧，去到上个星期即系三月十七号咧，就变成咗咧系净沽空仓达到系82.7亿美元嘅。当然82.7亿美元唔系一个好大嘅数字，可以话系一个好细嘅数字。咁但系咧，美元咧系自2018年6月以嚟咧系未见过沽空仓嘅情况，市场一直系睇好美金。咁而家咧系有个沽空仓嘅情况，咁呢个系几特别嘅一个事情，咁亦都值得大家留意。咁我觉得最重要嘅原因咧，因为大家觉得。美国联储局不断喺度量宽啊，系减息啊，再同其他央行互换资金啊，咁呢一样嘢嚟讲嘅话，系会令到市场上咧个美元嘅供应咧系会好大量噶。咁啊，当然啦，因为近期因为我哋见到个美股动荡啦，个股市不断系咁跌啦，投资者惊啦，就抛股之余咧，就增持个现金，而呢个世界我哋所谓嘅现金就系个美元啦。咁所以当系好多人不断嗰度增持美元嘅时候咧，就令到美元嘅需求就大，咁所以就算央行点样放水啊，点样互换啊，点样去减息啊，我哋见到个美元咧都系咁强。咁但系大家可以幻想到一样嘢啦，只要个股市稍微跌定嘅话咧，当个市场数系充斥住咁大量嘅美元嘅资金咧，美元咧亦都可以系跌得好快嘅。咁我相信正系因为呢个缘故啦，咁所以一啲炒家咧其实开始咧系喺个期货市场度咧系部署紧咧个美元嘅空仓嘅。 系，咁啊听落啊真系几。震撼下嘅、哦，你谂下，阿温卓培头先所讲，你三月十号嘅时候都系净持仓嘅美金个金额有成22.2亿，但系去到十七号，即系七日之后，就系变咗系净空仓82.7亿，即系来回系100亿美元嚟噶咯。 冇錯啊，咁當然啦，喺100亿美元嚟講嘅話咧，對外匯市場咧冇，亦都冇乜真係大不了嘅，因為咧其實唔係一個咁大嘅數額，咁、但係只係呢一個嘅轉變咧係值得留意，因為咧係自2018年6月以嚟咧，我哋未見過個美元係出現空倉嘅情況，咁呢個先係值得關注嘅地方。 好，咁啊繼續啊，我哋睇下外圍嘅其他嘅市況方面，就全球多個國家都已經開始係封城一段時間啦，咁其實跟住落嚟。我哋会去分析嘅就系对于整体成个世界嘅经济大环境个冲击啊，有几大咧？如果系逐样睇嘅话，譬如喺呢一个嘅澳洲又点样咧？又或者喺英国方面又点样咧？阿温卓培会唔会有啲分析咧？ 其实咧，我哋知道喺即系最初就一月份嗰时咧，就系、是、中国就开始就封城啦、封关啦。咁啊，然后去到二月份咧，其实大部分嘅即系已经开始扩散到欧洲。咁但系当其时大家都未，当其时即系西方都未封城封关。咁就去到三月份咧，就好明显啦，嗰、那个情况系好严峻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对个经济究竟会带嚟几大嗰个冲击咧？嗱，去到今个星期二嚟讲嘅话咧，一系列嘅唔同国家嘅采购经理指数，即系呢啲嘅领先经济指数咧，就将会公布啦。咁喺星期二嚟讲嘅话咧，率先喺本港时间早上六点钟咧，澳洲咧就听日咧就澳洲将会公布咧佢嘅三月份嘅采购经理指数。咁、而去到听日嘅八点半嘅朝头早咧、就轮到咧日本公布佢嘅采购经理指数。然后去到听日嘅下昼五点钟咧，就到欧元区去到。点半咧就轮到英国，然后到听日嘅晚上9:45咧就轮到咧系美国嘅。咁啊，佢哋咧完全咧都会喺听日同一日就公布三月份嘅采购经理指数。咁、到其时，当呢啲嘅数字公布晒之后嚟讲嘅话咧，我哋就会更加清楚咧，就整体欧美啊、日本啊、澳洲啊，差唔多全世界主要嘅经济体啊，佢哋嗰个最新嘅经济嘅状况系点样样啦。 系，咁另外咧，今个礼拜 咁到其时，当呢啲嘅数字公布晒之后嚟讲嘅话咧，我哋就会更加清楚咧，就整体欧美啊、日本啊、澳洲啊，差唔多全世界主要嘅经济体啊，佢哋嗰个最新嘅经济嘅状况系点样样啦？ 系，咁另外咧，今个礼拜四系咪英伦银行会议息啊？ 冇錯，英倫銀行喺星期四議息，咁但係佢嘅議息咧，我相信都唔係點樣需要關注噶啦、嗯，因為而家咧啲央行咧，佢哋係啊即係減息啊，改變貨幣政策啊，根本都唔依據咧嗰、那個議息嘅時間表嘅。譬、嗯、如好似英倫銀行啊，咁佢上個星期咧先至係突然間咧宣布咧就是、加大咗2000亿嘅英鎊嘅兩寬嘅金額，咁亦都係減咗利息。咁所以正係因為佢上個星期先做咗嘢啦，咁所以今個星期咧，我相信咧佢又未必會做嘢。咁但系咧都要值得留意嘅，咁啊睇下佢到期时咧喺个议息嘅声明里边咧有啲咩讲啦。 系咁啊，今个礼拜咧似乎就好快啦吓，听日咧最快嘅啦，就系、是、留意住咧，即系世界各地咧啲主要嘅经济体咧，佢哋公布自己啲数据咧，从而咧就可以咧更加具体反映到咧究竟呢一个疫情之下啦，整个世界嗰个经济环境咧、那个打击咧有几大，同埋咧之后嘅部署系咪可以好快翻到身啊？咁啊，今朝早咧再一次咧就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同我哋分析咗咁多，咁啊留待星期三嘅时间咧再听你嘅分析啦，多谢你，拜拜， 拜 拜。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及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允廷博士。 咁喺網上做咗一個叫做咧體質嘅判斷嘅平台嘅，咁所以其實咧基本上咧大家唔需要去揾中醫師住嘅，咁可能你冇乜症狀，因為屋企咧基本上都唔知點樣揀啲藥方咧，你就咁上網，基本上咧做咗大概即係30到60题嘅問卷調查之後咧，佢就自己電腦上面咧即刻會判斷翻你個體質係啲咩嘢啦。個網上嗰個就叫 Doctor Bot， 入咗去之後咧，佢會自動第一你做曬嗰個問卷啦，咁你答曬個問題，其實基本上電話又容易，因為佢一個網站嚟嘅，咁所以你手提電話又用到，電腦亦都用到。咁因為呢個係根據咧之前3000几个香港人嗰個體質判斷咧去做一個分析嘅，咁所以基本上佢要會即刻 generate 到一個答案俾你咧，你答曬之後咧，最高分嗰個體質係點樣樣？佢就話俾你聽啊，體質虛弱嘅就應該食咩方，體質較為濕熱嘅應該食咩方，咁你就揀翻坊間入邊醫師嘅推廣咧，就已經係一個很好好嘅一個配合嚟㗎啦。咁基本上咧，我哋喺新年開初2月8日嗰陣時咧，已經為咗一個非牟利機構咧，喺一啲老人家出唔到街嘅，咁因為有啲義工咧，基本上會送飯上去俾佢哋啦，由嗰啲義工着手同埋。嗰啲咧，基本上打電話俾佢老人家咧，都做緊一個問卷。咁我哋收集到咧，差唔多接近486位嘅人士咧，佢哋個體質根據翻呢個體質，再去俾個防疫包俾佢嘅，咁就會更加第一佢唔使冒住見中醫嘅風險啦。咁個中醫師就未必需要即係24小時睇住你究竟個體質點改變，亦都俾病人咧有一個解決嘅方法，可以免費去得到多啲資訊，去揀呢啲防疫方啦。見到咧，基本上486个人入邊咧，呢啲老人家或者義工咧，我哋發現咧都真係有夾雜喺入邊嘅。咁但係咧，我哋都係以個準則就係最高分嗰個係最較為標準嘅。以前嗰啲數據咧係根據3306个香港嘅健康人士，已經見到佢本身可能有糖尿病啊、高血壓啦、啊，咁佢都會有啲夾雜嘅。咁我哋變咗係因為喺2月即係農曆新年個疫症爆發嘅時候咧，收集到呢個數據，咁就會同香港人嘅體質同埋而家個天氣咧有一個好大嘅配合，可以俾大家見到哦，原來數據大數據點解成日都話要咁緊張要收集到咧？咁所以變咗呢一次嘅疫症咧，我哋會見到原來香港人咧呢段時間成個體質咧，其實基本上咧係血瘀為主先嘅，第二位就係陽虛啦，咁第三係痰濕，第四個先就係濕熱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登記做選民，限期要留神。 大家好，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Alex 李志刚。身为一个 DJ， 好的音乐作品对我来讲是非常之重要的。所以我很希望更多的资源可以投放在香港的音乐教育，培育出更多出色的音乐人，将广东歌发扬光大。作为选民，我一定会善用手中的一票的。在今年立法会选举中，投选出同我有相同理念的民意代表。如果你对选民登记有任何疑问，可以致电选举事务处热线2891-1001，或者电邮至 reenq@reo.gov.hk 查询。记住啊，登记做选民要立即行动，5月2日就截止噶啦。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嘅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 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嘅意义，你更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早晨八点二十五分，头先都卖过一个预告啦。个预告就系芭比会出现啦，就系呢个环节啦。高数彭爷爷，芭比 ，hello， 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芭比。 系芭比，今日有啲乜嘢要告诉彭爷爷咧？ 嗱，咁啊喺呢个疫情期间咧，咁大家咧注意自己一个健康啦，咁健康嘅饮食同埋均衡嘅饮食咧都好紧要嘅。 嗯。 咁啊，所以咧今朝早咧想同大家讲下啲蔬菜嘅 tips 啊。 好，嚟啊，放慢过嚟啊！ 其实咧，我想讲咧，我自己咧系咁多年嚟咧，我自己都唔中意食番茄嘅。 系咩？点解啊？ 我唔知道，我以前咧一切开个番茄嘅时候咧，我闻到佢嗰阵味咧，我自己就唔系咁喜欢咯。 哦，即系有少少腥嘅味道咁样感觉上。 我唔识形容咧，即系总之我自己个人嚟讲就唔喜欢嗰阵味啦吓。咁、但系我相信好多朋友系中意嗰一阵味嘅。 嗯，系。 咁但系咧，有时啲嘢就真系好奇怪嘅。咁有时咧听人哋讲嘅话咧，当你嘅身体缺乏咗某一样嘢嘅时候咧，你就会自自然然好想揾翻嗰样嘢嚟食。 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嗱，咁我最近咧我就有去即系调理身体啦，睇中医亦都有见营养师啦，咁哦，点知咧佢哋两方面咧都同我讲话咧，其实我系应该要食下番茄，咁、于是乎咧就不得不试下遵从啦，即系你冇理由睇完之后人哋叫你食你又食咁噶嘛，系咪先？咁于是咧就真系走去觅寻一啲番茄嚟到买嚟食啦， 系， 咁于是咧就学咗一个咧拣番茄嘅 tips。 O K， 咁我想问系大嗰啲番茄定系番茄仔啊？你倾向去买 车厘茄啊？嗰啲 叫做呢个挑选嘅准则咧，无论你嗰个系乜嘢 size 嘅番茄咧，其实都系一样嘅，因为其实佢有个原理嘅。嗱、咁当你拣番茄嘅时候咧，有啲人就话睇下佢粒定系大定系细啦咁。咁但系咧，其实咧，日本有一个研究咧，最近就讲咗咧，话原来其实咧嗰、那个定嘅大细咧就并唔系重点嚟嘅，反而咧系睇一个番茄嘅表皮嘅。嗱，如果你哋作为消费者，通常人哋拣生果啊或者拣蔬菜咧，都系拣啲唔烂啊，冇瘀痕啊， 有光泽啊。 嗰啲系啦，嗱，不过咧，如果你系中意食一啲比较甜嘅番茄嘅话咧，可能你就要背住呢一个准则嚟到选择啦。 哦， 因为咧我自己都系嘅，我拣生果或者蔬菜咧，我都系会偏向拣嗰啲感觉上个皮光肉滑啲啦， 系啊， 冇乜裂痕啦，咁即系唔会话中意佢明明红卜卜嘅番茄上面有啲啡色嘅干痕噶。 系啊，即系好似巢晒皮咁样，你梗系想拣一啲番茄，即系睇广告睇得多咧，通常嗰啲咧汉堡包快餐店嗰啲广告咧，好中意喺你面前切个番茄咁样噶嘛，跟住啲好 juicy 啊，啲水分逼晒出嚟咁样嗰啲啊， 总之就完美无瑕咁啊。 系啦，系啦，系啦。 咁但系咧，后来咧，我发现咧，嗱呢一个日本嘅研究，我亦都有咧去买番茄嘅时候咧，请教过一啲咧街市嘅，即系卖菜卖咗咁多年好有经验嘅菜贩啦。我哋话原来系真嘅、 哦， 因为咧原来咧，如果你个番茄上面有嗰啲幼新嘅啡色干纹啊，特别系咧系喺个番茄上方，即系近住个定嘅位置。 嗯， 咁我话因为咧原来咧，其实啲农夫种番茄嘅时候咧，咁一开始咧你要谷佢棵树咧就系、发芽，然之后长果子咧。咁你就會好勤力去淋水㗎嘛。咁、但係呢你去到差唔多收成嘅時候呢，咁你又要開始呢，因為佢想佢甜啲呀，咁你個日頭曬住佢呢，咁佢就會停止淋水，即係滯佢水呀，就好似人哋種花呢啲年花就話淋過年前滯一滯佢先嘅、就等佢呢到你一淋返水，你買花嘅時候就會開得勁啲嘅啲花。咁其實種番茄個原理都係一樣嘅，咁呢原來臨收成之前呢就會開始滯佢水啦，即係唔淋水啦。咁於是呢個時候呢，咁啲番茄咪淨係得太陽曬囉，咁又唔夠水分囉， 即係就會巢皮同埋個感覺冇咁飽滿啦，咁樣係咪？ 佢就會乾啦，咁於是佢嘅表皮呢就出現咗呢、這個即係好似人哋起雀斑咁呢啡色嘅嗰啲乾紋啦。咁原來呢逢親係有親呢啲啡色乾紋呢，就即係佢一經歷過呢一個俾太陽曬以至到佢入面嘅糖分沉澱嘅過程，咁、所以呢呢啲番茄呢係比較甜啲㗎喎。 哦、真的不知道、这个都是一个挺好的小贴士、想起今天是不是应该要整翻碟呢番茄炒蛋啊夜晚黑吃下先啦。 番茄沙律都好 吃啦。番茄可以做的送菜都有很多的。不知道芭比这个提供呢可不可以是你今晚吃什么送的一个小贴士呢唔该晒芭比先 ,thank you。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应对新型肺炎疫情，政府今日开始重新实行部门特别工作安排，只是提供必要、紧急及有限度的基本公共服务，其他政府雇员在家工作。康文署早前重开的户外康乐场地和室内运动设施、博物馆以及公共图书馆将会再次暂停开放，香港湿地公园亦都会关闭。全线邮政局在星期一至五提早在下午四点关闭。教育局辖下各区的区域教育服务处、幼稚园及幼儿中心联合办事处只是提供必要、紧急及有限度的基本公共服务。渠务处同样只是维持紧急及必要的公共服务。入境处的各区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亦都会暂时停止开放。澳门再确诊两宗新型肺炎个案，分别是早前被列作疑似个案的19岁女留学生，以及一名44岁男子，累计有22人确诊。新增的两名患者都是由外地乘坐飞机抵达香港之后，再经港珠澳大桥口岸入境澳门。當局即時開始會加派衛生局人員跟隨專車到香港機場，為返澳市民量體溫和評估。雖然仍然會接回有發燒的居民，但會因應情況安排車輛，保障其他回澳乘客的安全。內地過去一日新增39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全部屬於輸入個案。新增的9宗死亡病例就全部來自湖北。新增的39宗輸入病例，北京和上海分別有10宗，福建和廣東各有6宗，山東和甘肅各2宗，浙江、河南和重慶各有1宗。全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81000宗，3270人死亡，超过72000人康复出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已经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通话，对中国有些不满。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对中国在疫情爆发初期缺乏合作和信息感到沮丧，认为中方应该及早通报，但特朗普强调他喜欢习近平，亦都尊重和敬佩中国。美国目前的确诊病例增加至超过33000宗，超过400人死亡。特朗普说已经下令在疫情严重的地区增设紧急医疗站，并且加设病床，其中加州8个医疗站将会提供2000张病床。纽约和华盛顿州的4个医疗站合共有1000张病床。特朗普又说已经批准纽约和华盛顿州宣布进入重大灾难状态，很快会批准加州的申请。联邦政府将会调动国民警卫队到这3个州协助压制病毒传播。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9，日元110.5，瑞士法郎0.987，澳元0.575，加元1.445，新西兰元0.564，人民币7.097，英镑对美元1.163，欧元对美元1.068。日经平均指数报16623点，升7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7.7美元，卖出1498.52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沿岸有雾，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渐转多云，同埋有1-2阵微雨。展望听日天气稍凉，随后2-3日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两单交通意外啊，都系清理好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快线有交通意外啊，较早前咁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彩虹村对出，就系龙翔道去荃湾啊，近住天马苑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喺彩虹村对出。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中线咧，较早前都系有意外噶，咁已经清理好啦，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汇景花园对出。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小沥源。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大榄上车。后少少近住小榄一段都是慢车。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出口方向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八点三十八分啊，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啦，咁啊有晨光新闻焦点，梗系即刻揾翻彭爷爷出嚟先啦。早晨啊，彭爷。 喂，早啊。 早晨。 仲有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咁啊正话同阿温卓培倾完呢一个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咧，咁啊接住落嚟咧。就八点半过后啦，咁我哋晨光第一线咧就同各位听众朋友咧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咁啊，除咗有我彭仔喺电话旁边之外咧，亦都有阿芭比林慧都准备咧同大家一齐咧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咁啊，先嚟睇下咧呢一份嚟自明报啊今日嘅头版头条啦。咁啊，内容讲到话咧，本港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咧就四日内增加咧超过100宗嘅。咁寻日咧系突破300大关。咁目前咧，社區至少有三個群組咧，正係爆發，有六個人啊，同呢個香港海利山學校相關，至少有四名教職員咧係染疫嘅。尋日新增嘅44宗確診個案當中咧，有34%嘅患者咧係冇外遊嘅，比例咧就係過去嘅11日最高噶啦。而中大專家許樹昌咧，佢就認為啊，若果咧揾唔到爆發群組嘅傳播源頭咧，代表病毒已經是滲透社區，或者會引起另一波的爆發。 若果唔能够咧系阻断同食肆、酒吧等等相关嘅爆发咧，或者需要运用啊法例关闭有关嘅场所。港大嘅何柏良咧，佢就促请政府咧系落实类似戒严嘅措施，晚上啊部分时段禁止系冇紧急需要嘅人士外出咁讲。本港咧，尋日係增加咗44宗嘅確診，累計咧係318宗嘅個案，包括一宗咧係疑似個案。尋日新增嘅確診者之中咧，就15宗潛伏期咧係冇外遊記錄噶。咁而明報分析過去11日啦，確診者嘅資料咧，尋日咧係有34%嘅個案咧係冇外遊記錄，比例係過去11日咧最高嘅，包括4宗咧曾經去到咧。是蘭桂坊消遣的個案，而衛生署至今亦都未確認蘭桂坊相關個案的源頭。而講到這個疫情方面，就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認為，確診個案已經出現噴泉式的增長，形容情況有如韓國大邱市和武漢市爆發的初期，促請政府採取果斷措施，包括落實類似戒嚴，在晚上部分時間禁止是沒有緊急需要人士外出或者是聚集，否則未來一個禮拜確診數字或者會火箭式增長。這個來自今天明報的頭條報導，跟著交給 Barbie 了。 好啦，跟住呢同大家睇一睇今日星岛日报嘅港文啦。咁讲到呢就係通讯渠维修员呢係未获抗疫补助金。咁之前呢政府呢就拨咗超过7亿元嘅防疫抗疫基金呢俾建造业啦。近日呢就陆续发放呢俾地盘工人。不过唔少从事维修、装修同埋小型工程嘅工友呢就不获补助。咁当中呢不乏喺高危环境工作協助防疫的無名英雄，包括就是維修糞渠的工人，同埋在醫院隔離病房維修的工友等等。多名被遺忘的工人就直言，1500元的補助金雖然幫助不大，不過就代表著政府對他工作的認同，他們都說希望可以得到一份尊重。記者日前就跟隨著這個註冊小型工程承辦商這個姚潤森叫做去到太子一棟的唐樓檢查糞渠，他視察渠管設計之後就很熟練地扭開 U 型的隔氣管，當時就流出一些黑色的污水，而且是發出惡臭，連忙就將這個管內的污穢雜物挖走和沖洗。他亦都表示啦，呢一条渠咧其实已经算系干净啦。有时咧一通咧就会爆渠，就好似冲凉咁，全身咧都会系一啲排泄物啦。咁佢亦都话啦，其实呢一种嘅情况咧，入行咗20年嚟讲咧，都已经系习以为常噶啦。不过早前咧就因为咧接连有呢个新冠肺炎患者咧，疑似系因为渠道问题咧受到感染，加上近期咧前往唐楼工作嘅时候咧，不时都会发现咧楼梯间系有怀疑露宿者遗下嘅尿液，就担心咧工作期间咧系会染疫嘅。因此亦都为自己同埋工友准备咗口罩同埋消毒喷雾，不过亦都难以咧系保障安全啦。就希望当局咧可以发放1500元嘅补助金，令到佢咧可以添置眼罩等等嘅装备，务求咧系安心修理渠管，亦都为抗疫咧系出一分力嘅。咁佢亦都讲到啦，点解地盘工人要防疫，我哋就唔需要咧咁。咁另外咧，都有私人屋苑工程部担任技术主任嘅何先生，佢亦都表示咧，不时需要喺高危嘅环境下工作嘅。咁佢话啦，物业维修咧就涉及咗风火水电，咁即系咧冷气啊、煤气、供水排水同埋电力。咁日常工作咧，小至到换灯胆，大至到咧要转入一啲沙井度咧修理渠道，亦都因为试过咧系粪渠爆裂咧，全身遭殃啊！近期受疫情影响，住户都纷纷要求是上门检查渠道的，随时有可能接触到带病的这个家居隔离者，风险都挺高的。他就表示了，有同事就抱怨怕住会受感染，希望政府可以发放补助金加强这个防疫的装备。这个是来自今日星岛日报的报道。 唔该晒 ，Barbie。再睇下嚟自《苹果日报》今日嘅头版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本港寻日再增加44宗 44宗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个案啦，咁啊总数咧就升至到咧就系318宗噶。专家相信啊，现时咧就系隐形带菌者比已经公布嘅咧就多。若果唔保持社交距离嘅话，几个星期之后咧个案就会突破1000噶。若果香港人不自律减少社交，咁啊政府应该立法暂停咧食肆嘅晚市噶。咁啊，亦都話到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啊，跟隨住海外醫護同袍嘅行動，尋日咧就發起業界嘅自拍喎，喚醒啊愛玩同埋怕悶嘅香港人咁講。協會指出啊，每一日新增大量嘅確診病例，咁啊醫院嘅情況嚴峻。佢哋話到啦，親愛的市民，希望大家能夠保持個人衛生，避免不必要的社交和活動。戴口罩和勤洗手，有隔离令和需要接受家居医学监察的人士必须遵守规则，不要外出。今日亦都话到大量公立医院医护响应啦，透过协会嘅 Facebook 专页上再自拍照，佢哋举起写有咧就是、为了你，我坚守岗位；为了我，请你坚守在家嘅字牌，呼吁香港人留喺屋企咧就避嫌咁讲啦。咁啊，医管局嘅行政总裁谷拔星喺网志上面亦都发出同样嘅呼吁，话到医护人员紧守岗位，市民啊应该咧就系留翻喺屋企噶。佢指出啊，近期情报嘅一啲怀疑个案不断上升，大部分都系海外翻嚟香港嘅人士。咁啊，隔离病床嘅使用率咧非常之高啊。局方啊虽然已经安排启用更加多嘅隔离病床，咁但系若果输入嘅个案不断急增嘅话啦，担心隔离设施咧就不胜负荷。咁啊，香港寻日录得14宗啊没有外游记录嘅确诊个案，部分源头不明。咁啊，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就指出啦，佢话到我哋见到嘅肯定比见唔到嘅少。咁啊，而家系细规模爆发，如果大家唔保持社交距离，唔戴口罩，唔洗手，几个星期之后就可能由百宗变成过千宗啦。到时我哋所有嘅防线失守，系冇得翻转头咁讲。以上嚟自今日嘅苹果日报头版报道。 好，唔该晒啊，小白啊，咁啊，正话讲到嗰啲话，希望香港人咧，即系留喺屋企啦。其实如果讲话咧，即系唔生性咧，周街喺疫情之下仲周街去嗰啲咧，就肯定我哋香港人咧就不及咧人哋外国嗰啲咧，即系咁生性噶啦。 我哋都有口罩啊，系咪先？ 即系一早咧都估计到啊，你美国嗰度，你譬如纽约州嗰啲话禁止佢哋出门啊，嗰啲咧要留喺屋企嘅居家令咧，其实对于啲外国嘅年青人嚟讲，佢点会睬你啊？咁咪见到周街都系人啊，周围仲要趁周末周日嘅时候咧开 party 添，系嘛？ 佢哋都好中意玩啊！ 如果咁样相对地咧，咁当然我哋唔好同啲咧即系咁唔生性嗰啲嚟比啦。咁我哋香港人咧都叫做得好噶啦吓，咁、大家继续做好自己嘅本分啦，即系唔好做一啲应该系话做一啲自己都认为大家都认为系应该要喺疫情之下做嘅事啦，包括就系、是。唔好周街躝啦吓，留喺屋企啦，尤其是大家呢个手带嗰啲朋友吓，更加乖啦，唔该你吓。好啦，今日跟住落嚟咧，睇睇呢个香港文汇报啦。香港文汇报咧就同我哋睇下咧，就喺香港以外啊，尤其是系内地嗰个疫情嘅发展，而家又去到点咧？佢嘅报道咧就咁讲嘅，就话咧3月21日咧，内地新增有46宗咧系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有45宗呢就是境外输入的。咁意味住呢即係得一宗呢係属于本土確診咗。而香港文汇报嘅记者呢喺22号呢就从广东省卫健委官方发布嘅消息获悉啊，唯一本土確診嘅病例呢嚟自广州。咁而呢一位嘅患者呢係一名呢土耳其回国確診病例嘅密切接触者。是属于境外输入关联的病例，这个也是广州自3月15日出现输入病例之后首次是出现本土关联确诊病例，也是全国的第一宗。而面对境外输入和本土关联感染风险进一步加大的严峻形势，广州发布通告是規定呢是境外入境来到去广州的，而且呢是来广州之前14日内有外国旅居史者，即是说呢有这一方面在外国呢是旅行或者是居住的历史的人士呢就需要作这个核酸检测这样说的。而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呢昨日呢就在北京那里介绍呢就讲话截至到21号呢内地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一宗， 咁係廣東省報告嘅境外輸入關聯病例，即係頭先所講嗰個啦。咁目前咧，內地19個省已經係報告咧境外輸入病例，近七日內咧9個省咧報告首例境外輸入病例，病例來源咧嘅國家係增加去到22個嘅。咁而發言人咧就話啦，目前咧全球疫情已經蔓延去到180多個嘅國家同地區，中國要嚴防境外疫情輸入，咁按規定咧係落實檢疫啦、轉運、治療、隔離等等嘅措施，確保咧係閉環運作咁講。咁呢個嚟自今天咧係香港文匯報嘅新聞報導嚟嘅，跟住就交俾阿 Barbie 啦。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一睇今日咧信報嘅財經新聞啦嚇，標題咧就係講到 MPF 今季咧係累蝕13%，恐怕咧係史上最傷嘅嚇。咁新冠肺炎疫情咧蔓延全球啦，就觸發咗市場巨震啦，各類金融資產價格急挫，本港打工仔嘅強積金，即係頭先講到嘅 MPF 咧，投資亦都不能幸免啊！咁本月以來咧，整體 MPF 咧已經錄得咗接近一成嘅跌幅，至到今年咧，截至到3月17日嘅第一季啊，平均跌幅咧更加係達到12.9%噶。而本季餘下嘅時間咧，如果市場咧係狀況冇改善咧，勢將會創下咗歷嚟最勁嘅季度跌幅。翻查翻往績啦，強積金表現最差嘅季度咧就係2011年嘅第三季，咁當時咧係歐債危機嘅期間嚟噶。咁當時咧按年大跌咗12.57%。咁分析就預算啦，金融市場咧短期仍然會持續波動，而強積金嘅回報咧今年全年會唔會見紅咧，就取決於疫情咧何時受控啦。根據這個神星統計，他說截至到本月的17日，首季的強積金平均回報是急跌了 12.9%， 而以去年這個年底強積金總資產值9695萬左右億元左右，計劃成員大概是436.5萬人計，人均帳面的虧損是28650元，即是每人大概虧損了這個金額。咁如果係以雇員同埋自雇人士嘅總額咧，咁大概每人咧嘅帳面虧蝕咧，更加係達到43,000多元嘅。咁不過咧，積金局就提醒啦，其實 MPF 咧即強積金都係長達30-40年嘅長線投資嚟嘅。咁大家咧冇需要過分著眼短期嘅波動，因為強積金制度咧係2000年實施以嚟咧，截至到去年底咧，其實嗰個年率化回報咧都係有4.1%嘅。咁整體而言咧，亦都屬於非常穩健嘅增長。咁由於咧各類嘅 MPF 基金風險程度都唔一樣啦，咁建議大家都要認清風險，揀選適合自己嘅投資組合。咁而強積金投資咧一向都係採用呢個平均成本法，咁所以咧長線而言咧係有助抵禦投資市場嘅短期上落，咁呼籲大家咧唔需要太擔心嘅。呢個係嚟自信報嘅報導。 嗯，咁啊唔需要太擔心啊，亦都希望佢哋嘅成績越做越好啦。 咁啊，梗係啦， 令到我哋個退休生活更加有保障嘛，係咪先？我哋打工仔望咩啊？好，唔該曬 Barbie， 跟住再睇下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咁啊，講到西鐵元朗站7/21事件8個月啦，咁啊前晚示威者喺元朗嘅集會演變成为警民冲突，咁啊延续至到寻日嘅凌晨，防暴警察咧就再举橙旗以及黑旗警告示威者之后，喷胡椒喷雾剂进行驱散。有记者中咗呢一个胡椒喷雾剂，咁啊得到不舒服噶。其后啊，防暴警展开大搜捕，将一批人带咗翻去警署，示威者陆续散开。咁啊，街头回复平静。前晚至到寻日凌晨，警方喺元朗以及铜锣湾拘捕63人，包括咧就系元朗区议会主席黄伟贤，以及咧就系屯门区议会嘅屯门区议员林建祥噶，涉嫌非法集结、袭警、阻差办公同埋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咁讲噶。警方表示啊，喺前晚至到寻日凌晨喺元朗嘅非法集结当中，有示威者用胶箱、铁栏等等嘅杂物堵路，阻塞交通，亦都有人喺区内纵火、焚烧杂物以及投掷汽油弹噶。警方警告无效之后，采取驱散以及拘捕行动，总共拘捕咗47男14女，咁啊涉嫌都系非法集结啦，咁啊袭击警务人员，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喺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管有任何物品意图摧毁或损坏财物等等嘅罪名噶。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才子， 投资 O2O。 早晨啊，8:54星期一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艾力嘅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 ，Jason。咁睇到环球嘅经济状况依然都唔太明朗啊吓。今日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呢？ 睇返就上个星期五呢，港股就出现一个即係几大嘅一个超卖反弹啦，咁就升超过1000点嘅。咁其实当其时呢，就即係当其时嗰个期货呢，美股个期货呢升緊 4%， 咁即係估计啦，当晚美股会反弹嘅。咁但係呢，上个星期五晚呢，即係美股嗰、那个道指呢，咁其实就最后呢係要倒跌 4% 收市嘅。咁即係冇升不但止，仲要跌多 4%。咁其实已经系一个即係 不祥之兆咁样啦。咁然之后呢，过去一个周末啦，咁其实就即係嗰个新冠肺炎嗰个确诊嘅人数呢，亦都系继续咁样飙升緊啦。咁尤其是美国啦，同埋即係欧洲嘅即係意大利、西班牙啦，都继续呢系即係过千人呢，每一日呢系过千人确诊嘅。咁所以其实市场呢仍然系弥漫住一个恐慌嘅情绪嘅。咁另外就美国呢个财政部呢，过去一个即係周末啦，都系公布咗一个20,000亿美元嘅一个财政救助方案啦。咁本来呢就可以即係為市場充氣一下啦，咁但係就最新咧就去到即係呢一個參議院嗰度咧，即係眾議院嗰度咧，咁其實就出現咗一啲阻滯，咁民主黨咧就表明係反對，咁所以即係究竟會唔會通過唔到，而令到即係嗰個市場咧繼續惡化咧？咁依家係嗰個即係個市場都幾擔心嘅嚇，咁所以今朝早你見到嗰個道指個期貨咧繼續係下挫啊，咁依家跌最新係跌緊4%。咁港股呢一边亦都系啦，咁就快开始，咁但係即係嗰个黑期呢其实已经即係可以 trade 緊，咁依家睇緊呢就係跌緊1100点嘅，咁落返去大约21600点左右嘅水平，咁即係话呢上个星期五呢就即係嗰个过千点嘅升幅呢 蒸发晒啦， 就冇晒啦，係啦，咁所以呢就即係见到就依家都系暂时讲我觉得都系按兵不动啦。如果你话本身上个礼拜五就真系买咗货嘅话，咁你嗰个防守支持位大约就设喺21000点啦。如果跌穿咗嘅话，都冇办法，都应该要走一走噶啦。 咁今个星期咧，仲有啲重磅股放榜，嗰啲中石油啊、中海油啊、咁啊、中行啊嗰啲都放榜啦。但系系咪近排都唔好留观察为上啊？都系 Jason。 嗱，其实咧即系石油股咧，我觉得就即系比较难搞啲嘅，因为即系始终系同个油价系好有相关啦。咁依家最新油价又跌过，咁又跌多成5-6% 咁样。咁其实就即系始终个股价系反映紧个嚟紧个业绩个预期啦，就唔系话即系再反映翻2019年嗰个业绩啦。咁所以其实石油股短线嚟讲就真系不宜沾手嘅，真系应该系即系观望下先。咁反而内银股，如果你话我想买嚟即系受货收息嘅咁样，咁我觉得你都可以趁低嘅，即系中行咁样，咁其实都可以跟住个息率都几高。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即系不妨如果可以嘅话，趁低吸纳都可以嘅。 完全明白晒。今个早上非常多谢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艾利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唔该 ，Jason， 下个星期八倾落，拜拜。 好，唔该，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6-10，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时间就得翻唔多，要交俾华梅姐。华梅姐早晨， 系早晨 ，Good morning 啊，我同小巴 ，Good morning， 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我华梅姐今日想讲就系咧，我知道好多朋友咧喺呢个疫情之下咧，原本咧有好多外游嘅计划咧都要取消嘅，咁当中咧就好肉赤嘅，因为咧你除咗机票之外咧，一啲住宿嘅安排咧可能已经俾晒钱啦，咁但系还好咧，原来我都发现咧有好多咧。即系啲做生意啊，尤其是住宿嘅海外嗰啲咧，都有啲新嘅政策，就点样可以帮助大家咧？就喺呢一段时间咧，唔出门啊，取消啲外游住宿嘅订单咧，都可以全数咧系还翻啲钱啊，

24度都幾熱熱地喎，而家開始個感覺， 係啊， 同埋有啲濕濕地啊， 係啦，唔知係咪夏天來了咧？大家睇多少少天氣啊，咁啊大致天晴嘅，但係咧沿岸都係有霧嘅，最高氣温咧大概28度，吹微風啊，稍後咧就會轉吹和緩至到清勁嘅東風啦，咁啊漸轉多雲添，有一兩陣微雨，咁啊展望啦，明日天氣稍涼，隨後兩三日咧都有幾陣嘅驟雨。依家氣温頭先小白講過啦，24度，相對濕度咧87%， 係啊，睇天氣咧就真係要諗一諗天氣入邊天氣報道入邊嘅一啲嘅消息啦。嗱，譬如佢話28度係熱嘅，係咪？ 係啊， 咁再加上只係吹微風。咁你就諗下，係啊，你又想象得到咧？咁再加埋而家濕度87%咧，咁如果純粹照而家解説嘅話咧，都係有少少焗焗地嘅感覺。係 啦，咁可能晏晝 lunch 嘅時候咧，大家可以嘅話都留翻喺公司食啦。係 啊， 咁樣你話去公園仔嗰度食咧，食完都快啲翻去公司。 係啊，同埋温馨提示，咁如果今日天氣焗嘅話咧，咁大家再戴呢個口罩出街咧，容易咧就即係整到個口罩濕曬。 係啊， 即係可以嘅話咧，就拎多一個口罩 替換啊。 係啦，要替換啊。如果唔係個口罩濕咗咧，對於入邊嗰個結構即係開始有改變嘅時候咧，你嗰個防疫能力就低咗。 係啊，咁啊，口罩愛嚟防菌噶嘛，唔係愛嚟幫你儲細菌噶嘛。咁冇辦法啦，呢啲時間或者呢啲天氣咧，就要戴多個口罩，有備無患啊嘛。 係要留意住啦嚇。好，今日星期一嘅早上啦，9:09啊，咁啊親子百分百。揾嚟啲專家咧，就同我哋講下啦。當小朋友咧，哇曳啊！啊，点样去到处理佢呢啲曳嘅问题？又有好多唔同法宝喺度，一齐听下。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亲子百分百入边啊，电话侧边亦都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嘉嘉上到嚟嘅。早晨，嘉嘉。 早晨啊，大家好。 系上个星期咧就同我哋讲过啦，咁啊，当一个小朋友，例如佢伸出条脷出嚟曳嘅，咁有啲家长觉得哇好曳喎你，咁咧要首先谂下。啊，伸條脷出嚟係咪真係曳咧？佢有啲乜嘢嘅問題咧？係咪其實不無傷大雅嘅，可以接受嘅咧？咁如果真係發覺咧係曳嘅，咁又要諗下啦。啊，嗰、那個界線啊，應該點樣去到定啊？好啦，如果有啲嘅問題真係需要去到處理，或者係影響到小朋友一啲比較上大嘅問題嘅，咁我哋要去改掉小朋友呢啲壞嘅唔好嘅行為，點樣建立一個好嘅行為？咁又有啲乜嘢嘅策略咧？嘉嘉。 是啊，上个星期我哋就问咗两个问题，要家长諗清楚先去教育处理啦。第一个就係究竟咁样有咩问题先。第二个问题就係如果佢真係有呢个行为继续发生啦，究竟我哋条界线係几时要处理，几时其实係唔需要处理呢，就用咗一个心理一个嚟做例子啦。咁我哋今个星期呢，我哋就一起倾下呢，喺呢两个步骤嘅之后，其实我哋要点样建立嗰、那個行為，我哋個家長即係有啲咩行為嘅目標，我哋可以一齊定立，同埋我哋有啲咩可以處理嘅步驟，係咪？ 嗯，冇錯，冇錯。 咁啊，係啦，咁啊，當問好咗嗰兩條問題咯，咁家長咧就一定要第一步，你要好清楚知道咧，其實個小朋友而家嘅狀態去到邊。 嗯， 即係舉個例，如果你就用翻上個星期嘅例子咧，就係心理咁樣，佢而家心理個情況係點樣？你要好清楚先啦，個頻率係點？ 嗯， 咁跟住咧。我哋就要定立一个好少少嘅目标，即係喺佢而家呢个基础之下，好少少係点样嘅呢，即係你期望佢係点呢。嗱，好少少嘅意思呢，即係唔係要去到完全冇喎，佢即係唔做嗰样嘢喎， 即係你个频率少啲嘅咁样，係咪？ 係当係用频率做一个基准，可能佢而家係新一日新成十次嘅，哦，咁可唔可以一日新八次会唔会好啲 啊 或者新嘅时候可能喺屋企会好啲啊，即係你定一啲簡單少少，亦都高少少嘅界線，但係咧係唔好太高咁樣。咁第之後啦，定好咗咯，之後你就要開始咧去反思下，因為家長咧好多時咧都覺得要問好多意見嘅，但係好多時我哋係從小朋友嘅經驗咧，從你嘅觀察咧，有時反而會知多啲點處理，多過你需要去問啲專業人士嘅好多時。咁你就要問自己，其實佢而家有時做得幾好嘅時候，係有啲咩因素令到佢做得好嘅咧？即係可能 有咩誘因咁樣？ 係啊，誘因有啲咩環境因素啦，或者有啲咩身邊嘅人發生啦，又或者有啲咩事情發生咧，其實佢係會好啲嘅。跟住你又要再諗有啲咩環境之下係會令得佢做得差啲嘅。 係， 即係會唔會你鬧佢，我哋快縮翻條脷入去啦，佢反而係再伸條脷多一啲嘅咧？ 定还是哦，其实总之咧，佢见到某一个人咧，佢就专系中意新你噶啦，定系点咧？咁你就要谂清楚，究竟佢好啲嘅时候，同埋冇咁好嘅时候，其实有啲咩环境同埋人或者事情嘅因素，去影响佢个行为嘅变异咁样咯。 嗯，咁样。 嗱，呢个好紧要。 系。 咁当你检视完之后咧，你先正开始会谂到个行动计划嘅，即系你我个行动计划唔系讲一个小朋友嘅行动计划，因为我就好多时都话。我想个小朋友改变，咁佢改啦咁样。但系其实小朋友大部分佢可以安排啊，同埋改变嘅环境咧，唔系由小朋友发生嘅，通常系由父母发生嘅。 嗯， 你系啦，咁即系你系安排佢生活噶嘛、嗯。所以我哋一谂就系要谂，我哋喺生活里面有啲咩调整系可以令到小朋友个行为有转变。嗯、而嗰个转变咧，我哋建议吓，通常咧都唔好太多，即系如果你。哦、我想到了刚才啊黄姑娘你说的那些什么环境因素呢我想到有十样的嘛、 嗯、 我这个星期就改十样啦那、 嗯、 搞不定因为十样真的太多了、 嗯、 那个小朋友适应不到啦家长也都很有压力啦那所以我们建议呢可能一改就可能改一两样那而由小开始由简单的东西开始做就坚持大概一个星期是啦是啦 是啦 那当你做得到或者你见到个状况有慢慢转变的时候呢我哋先正再下一次咧，即系可能好啲嘅时候咧，我哋再喺嗰条线，即系佢而家做得比较好少少，就由呢个基础又再定立一个高少少嘅目标，跟住就用翻头先成个步骤，就 系 高少少嘅话，其实系要有啲咩改变咧，又做一两个改变，咁、 嗯、 跟住又再睇下佢嘅状况有冇好转咁样咯。 所以就系不断咁样去到改进，而唔系话要一下子啊，你再伸条脷出嚟嘅话咧，我每见你一次咧，我就闹你一次，就唔系咁样啦。 是啊即是有时我们很少去反思自己的家长很多时我们是反思个小朋友做得有几差、 嗯、 就投诉他有几差但我们很少呢去想回其实原来很多时令到小朋友继续有这个行为呢通常都是个环境因素啦同埋我们给什么反应而令到个小朋友继续发生的。咁当然如果有时有啲行为嘅处理呢係涉及个小朋友自己内在嘅咁呢个又係另一个议题啦但係大部分好多小朋友嘅行为呢如果透过我哋上一集嘅嗰两条问题同埋今集讲嘅呢啲步骤去处理呢其实好大部分好多简单基本嘅嘢呢都係可以处理得到 的。嗯其实小朋友好多时呢会因为做咗一啲譬如我而家咁讲啦係一啲调皮无伤大雅嘅嘢咁都会叫做激嬲家长呢一啲小朋友他之所以继续呢其实会不会有很多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家长那个反应令到小朋友觉得咦原来我有这个的行为相对来讲家长就会有这个反应令到他觉得好好玩啊或者他觉得可以引起一些 某一些注意都会不会是一些成因来的呢 会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呢我们都建议家长你要多观察他发生这个行为即、就是我们不要只想怎么处理他、 啊、 是他发生这个行为呢我们值得呢是观察佢一段时间、 啊、 即而唔係太快我哋有时太快做一啲行动要去搞掂佢呢反而我哋就缺乏咗对小朋友嘅嗰个观察啦、 嗯。 但嗰个观察呢係其他专家未必做得到其实都真係父母自己先做得到嘅。咁、 嗯、 而透过父母就係忍手唔好咁快去做一啲处理嘅行为而去透过佢好細心观察佢啲前后发生嘅嘢呢、 嗯、 反而你係真係会搵到一啲特别嘅处理方法嘅。 系嗱，如果当小朋友开始有啲叫做正面嘅改进啦，咁我哋需唔需要想佢进步得快啲，用一啲奖励计划去配合我哋而家呢个 plan 咁样咧？ 当然可以啦。我今头先讲嗰个成个步骤咧，其实就冇侵入呢一啲元素嘅。但系咧，有时咧，当你见到个小朋友开始做得慢慢良好嘅时候咧，我哋值得咧系用呢啲计划。不过要搞清楚呢个计划咧，系一定要谂到一个正面嘅目标嘅。 嗯， 就举一啲例子。 好、啊 哦新嚟咁样，即系算佢越可能个新嚟嘅频率越嚟越低啦，咁样。咁你如果你整一个乖宝宝行为计划表咁样，就系鼓励佢唔新嚟嘅。咁你其实好难可以做一个奖励计划，因为奖励计划就系奖励你良好行为啊嘛。 嗯。 但系你揾唔到一个良好行为嘅目标咧，其实你就好难做呢啲计划。咁你条脷唔伸脷出嚟，咁条脷伸去边，你先系奖佢咧。咁条脷伸喺个嘴里面，咁你又点计佢咧？即系哦一袖里面佢条脷唔伸出嚟就算定系点样？咁、 嗯、 所以我哋系一定要揾到个正面目标，先正可以做到呢啲行为计划表咯。 嗯，咁仲有一样嘢咧，系咪都需要提一提家长咧？其实而家好多时小朋友当佢无论系任何一方面有改进嘅时候咧，家长就好容易忘记咗赞赏。 同埋忘記咗咧，就係叫做即係叫做讚許佢哋，因為小朋友咧就會覺得啊改咗就 OK 啦，淨係見到佢有問題嘅時候先至會出聲咧，去到話佢忘記咗讚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問題嚟喎，係咪噶？ 系咪你自己都好有经验？ 唔系啊，嗱，我咧就系成日记住咧要赞个仔仔嘅，因为我就系觉得咧，成日赞佢咧，佢会喺我赞赏嘅时候觉得开心啊。咁佢会系啦，咁就有个好大嘅反差。有阵时佢即系细路仔一定有曳啦，佢曳嘅时候我话佢，佢就会耷晒啦。但系当佢一改进、或者佢有一段时间咧冇再犯同样嘅错咧，我就成日要记住 alert 住自己咧，一定要赞佢。等佢記得，咦！我之前做錯咗嘅，我做得唔好嘅，而家改咗，原來爸爸係會睇到，會記得，而且仲會讚我嘅喎，咁樣。因為我希望喺呢個過程入面咧，佢知道原來佢做好嘅，做唔好嘅，所有人都會睇到咁樣咯。 你講得好啱啊，小白，即係好多時我哋喺投訴小朋友做得唔好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家長咧都好少缺乏去諗咧，就係其實我想小朋友做到啲乜，即係我想建立佢一個點樣嘅良好行為。因為個兩面睇其實係好似好似，但係其實嗰個立場好唔同嘅，就係我唔想佢繼續做呢一樣嘢。咁即係你想佢做啲乜咧？你就其實個家長係要諗嘅。當個小朋友做得到嘅時候咧，亦都有好多家長卻步去讚嘅個原因，因為有啲家長驚讚壞個小朋友。 係啊， 佢咁樣會唔會？讚到佢囂噶，但我想提咧，就係例如舉個例，個小朋友佢真係做到一啲嘢，佢走埋嚟同你講：爸爸，我做到嗰樣嘢啦，讚我咁樣。咁有啲家長好卻步啦，驚個小朋友喂佢咁樣咪真係邀功，咁我再讚佢會唔會再囂啲啊？但其實唔係啊，我哋要糾正呢個諗法，就係、是、個小朋友佢走埋嚟同你講，佢做咗一啲嘢，想你讚佢嘅時候，即係前提係佢自己已經好知道呢個行為係啱。而佢自己要讚咗自己，佢先正會走埋嚟去同你講，我想你繼續讚， 得到個肯定。 冇錯，所以其實個前提咧，嗰、那個假定係非常之好，就係、是、個小朋友已經好知道呢個係一個良好行為，而佢咧係懂得讚咗自己，佢先正會去揾你去再確定佢呢個行為。 哦，所以有陣時候小朋友就行過嚟咧。唔係諗住邀功，冇咁攻心計㗎，佢哋唔係溏心風暴，佢哋純粹呢只不過係諗住哦，我自己都讚到自己啦，如果爸爸媽媽都讚埋我，即係我今次真係做得好好、喎，咁從而令到佢哋呢即係有一個更加正向嘅思維同埋更加正向嘅處事方法咁樣。 冇錯，所以家長千祈唔好驚小朋友越讚越囂，你反而你係想去越做越好咁樣咯。 嗯，明白。好啦，咁啊呢兩個星期唔該曬嘉嘉為我哋解決咗咧好多咧，就係家長啊而家面對住嘅苦惱，就係點樣可以叫做咧令到小朋友嘅正面行為咧可以做得更加出色啦。唔該曬嘉嘉， 好多謝， 拜拜。 Bye bye。 小朋友的正面行为做得好，对家长来讲都可能是我的心声。哇，那真是一天都光晒了。一首是歌曲的超风加上新年日光。 昼夜四面壁房里共唱，微笑的光圈八号风雾灯披雨不游丝一打百丈远，在世道里走，被世道磨蚀。条长鱼油灯再点，再窄看甚光，望透极尽处，城内照亮了。挨得苦苦的嘴脸。漆黑一片，抱拥大志，以心手不见作起点。这次我气傲得英勇，连看也是甜。无需急于高攀去证明宏愿，神一早给谱写你我生命线。日光普天照，心窝着你梦。从日光找到永远，咬住了电筒，车里茶烟，牙关中再卷，百度高温火光。 里盼转， 百味转眼被浪费掉，看心着有光，望透极尽处，无事再恨了。挨得苦苦的嘴脸，渴求变天，如周遭漆黑一片，抱拥大志，伸手不见作起点。这次傲气傲得英勇，连我也是天，无需急于高攀去证明宏愿，神一手给抱写你我生命线，日光心破窗，你梦的较量，从日光找到今天。爱的痛的失去的不用再介绍，错失过的都别用怀念，到某日总会遇见。由低谷中出发，会澎湃点，从低洼苦苦挣扎也得自勉，以伸手不见作起点。 再多个来自超峰加上新年，歌名叫做日光。如果屋企嘅小朋友个个都听话，真系一天都光晒啦吓。咁但系而家都话多咗 home office， 点算呢？除咗听收音机之外啊，仲有啲电视节目嘅，听下有啲咩好介绍？ 晨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咧，就由边个去追呢？就由我彭仔程正鹏嚟追啦。九点半前呢、這个时候就打咗电话俾罗启新啊 ，Cousin 早晨。 喂，早晨啊。 系啦、 嗯，最近咧我听到你话声，令我谂起一件事啊。咁咧，我买咗嗰啲即系串流嗰啲嘢咧。 做咩啊？ 即系streaming 嗰啲streaming 咧，可以喺个 HiFi 度听到港台噶嘛？ 哦，咁特别啊！ 系即系其实喺 Internet Radio 嚟嘅。咁啊，听我话喂，点解咧？我哋即系港台嗰啲声咧出嚟咧，好似蒙过人哋嗰啲外国嗰啲电台咁样。 哦，咁鬼咩？我哋个个戴晒口罩噶嘛。 系啊，原来系因为戴咗口罩啊，所以 系啊，系啊，香港。盟台啊，我哋 系香港盟台，系加盟啊！而家大家系啦，咁呢个加盟咧，咁啊点样咧？咁啊，今日咧，我哋睇下啦。咁啊，除咗咧晏昼四点钟咧，嗰啲朋友仔啊吓，即系喺屋企咧就可以上网问功课啦。 有趣啊！呢、這个 同行抗疫啊吓， 冇错。 哦，我唔知咧，嗰啲喺外国翻嚟嗰啲咧，即系你知佢哋都在英國回來不知道會不會打電話上問功課、 哦、如果是問了一些海外的課程我相信都可以大家研究一下的、 啊、研究一下都適合的 是 的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呢今晚呢就是這個、八點鐘就看鏗鏘集 好啊 咁咧佢咧其實咧想講咩咧就係、是、話喂又係呢個疫情嘅、疫情有啲咩講咧咁就講下呢個疫情底下咧啲好老闆啊 哦好老闆 即係好老闆啦，咁都希望大家可以咧，即係睇多啲啊！究竟啲好老闆咧點樣開源節流啊？最緊要而家咩就係、是、啲同事保住份工啊嘛！ 哦，嚇、啊！即係喺疫情下，究竟啲老闆們究竟點樣去又幫自己盤生意，又可以惠及到啲僱員？ 係啊，咁樣即係有陣時有啲嘢咧就。有啲我都聽過有啲老闆咧，真係好好嘅，即係話幫嗰啲即係員工啊，周圍撲口罩啊，等佢哋安心上班啊咁、樣。係咁、有啲就唔係佢一聲命令就話、喂，你要戴口罩翻工喎。咁、我冇口罩，你自己諗啦咁樣嗰啲、 口罩如衣服。 係啦、口罩如衣服，衣服啫，喂，衣服、你黐線嘅，口罩如衣服喎。衣服 咁制服咧？ 嚇、 係咯，制服係點樣嘅咧？ 有啲人提供制服嘅，嗰个制服又唔系我自己买嘅。 咁如果嗰啲有几有30,000员工嗰啲制服就唔使担心嘅。 唉，咁啊呢一个就靠大家睇下今晚嘅铿锵集当中咧讲嗰啲嘅雇主嘅故事，大家有几多嘅反省啊？又或者系点样分辨啊？究竟系咪咁就叫做好雇主咧？ 系啊，咁另外咯，睇下啦。咁啊呢个疫情底下咧。咁有好多嘢咧就唔同啦，咁有啲人咧就好似游香港啊， 咩游香港？ 咁咧就喺今 旅游嘅游啊， 冇错啦，咁啊就有个 Kenny 嘅咧就会带埋个主持人咧，即系屯门嘅扫管笏呢个地方咧，扫管笏我哋通常咧喺边度听咧就系交通消息 嘅，龙尾。 冇錯，今日會咧先參觀呢個天后宮咧，再直上呢個大欖沖水塘啊！咁、就行到去咩咧？千島湖啦，唔好以為係國內嗰個千島湖啊！ 係啊，聽落 係啊，如果唔係咧，你要行翻大陸啊，欣賞美景啊！ 嗰、那個係喺屯門一帶㗎， 係啊，呢、這個大欖沖水塘啊咁樣，咁啊真係都係講嘅啫，千島湖即係有一千個咁多咩啊？咁啊再去呢一個咧黃泥墩水塘啊，真係～跟住就去你比较熟悉㗎啦。 乜嘢 就係、是、大堂。 哦，元朗大堂。 係啦，咁呢个洋屋村嘅巴士总站啊，全长呢有9公里嘅。 哇，我以前有个中学同学就住喺洋屋村㗎。 係啊。 係啊，嗰陣时我哋成日都会唔係成日嘅，久唔久会有喺呢洋屋村呢个同学屋企个烧烤囉。 哦，咁你就负责带你嗰啲宿 熟嘅鸡翼， 红豆沙去啊，正 熟嘅鸡翼啫，系咪咁？烧烤嘅鸡翼啫，带红豆冰唔系啩？ 唉，带咗使唔使叫人加翻钱啊？应该唔使啊，你咁红。 喂，都好多好多回忆、啊，如果咁样，我睇住呢一个今晚嘅电视节目，系咪日常8:30嚟噶？ 系啊，今晚系8:30啊，好，咁大家可以留意下啦。 好啦，咁今日倾到呢度先，都系咧今晚港台电视31嘅节目选择吓，大家。可以捧下场啦，咁啊，听日咧先再同阿 Cousin 倾过啦。OK，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为了应对新型肺炎疫情，政府今日开始重新实行部门特别工作安排，只是提供必要、紧急及有限度的基本公共服务，其他政府雇员在家工作。康文署早前重开的户外康乐场地和室内运动设施、博物馆以及公共图书馆将会再次暂停开放，香港湿地公园亦都会关闭。全线邮政局在星期一至五提早在下午4:00关闭，教育局辖下各区的区域教育服务处、幼稚园及幼儿中心联合办事处只是提供必要、紧急及有限度的基本公共服务，渠务处同样只是维持紧急及必要的公共服务，入境处的各区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亦都会暂时停止开放。本港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突破300宗，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认为疫情相当严峻，建议透过某种规管，全部酒吧和婚宴场所暂停营业，相信政府亦都在度积极考虑紧。林正财出席本台《千禧年代》的时候表示，要堵截传播链，单靠自律和劝喻未必有效。只是要少部分人不合作，已经可以引起社区爆发。他指出，以近日个案为例，确诊者似乎常去酒吧，婚宴亦都持续有小型爆发。婚宴比聚餐时间更加长，大家因为开心情绪高涨，宾客一同进食倾谈、敬酒合照，全属高危活动。至于市民亦都会到部分食肆饮酒消遣。林正財說兩者確難分野，或者需要法律去規管。他又說不排除其他任何措施，包括公共交通工具要提早收車，以交通去控制人流。他說因應疫情發展，不可以再用傳統方法去做，要有創意。 全球感染新型肺炎人数突破30万，超过13000人死亡。在欧洲，意大利单日新增651宗死亡病例，累计5476人不治，再多5560人染病，感染人数直逼6万，是中国以外最多。西班牙再多3600多人确诊，近400人死亡，累计28500多人感染，增加至1720宗。首相桑切斯寻求国会延长紧急状态15日。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79岁的西班牙男高音杜明高确诊。德国有18000多人确诊，55人死亡。政府宣布更多遏止疫情新措施，包括禁止超过2人的聚会。总理默克尔的医生确诊，默克尔将会接受隔离，在屋企工作。英国就新增665宗确诊，累计超过5600宗，再有48人不治，死亡人数增加至281人。法国的死亡病例增加至674宗，并且首次有医生不治，确诊人数突破16000人。阿联酋宣布将会在48小时内暂停所有客运和过境航班，货运和作为紧急疏散的航班获得豁免，2星期之后再检视情况。阿联酋至今确诊超过150宗新型肺炎病例，上星期五首次出现2宗死亡个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沿岸有雾，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渐转多云同埋有一两阵微雨。展望听日天气稍凉，随后2-3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29点，跌961点，总成交金额11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689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23点，跌22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9.6，系跌10.2；诺诚建华系报10.08。建设银行5.94系跌1.7，阿里巴巴173.8跌9.2，中国平安70.15跌3.45，友邦保险61.65跌3.25，美团点评81.2跌2.8，中国移动53.2跌1.6，工商银行4.98跌1.6，中国恒大10.06系跌1.9。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9，日元110.39，瑞士法郎0.985，澳元0.573，加元1.444，新西蘭元0.562，人民幣7.093，英磅對美元1.162，歐元對美元1.07。日經平均指數報16616點，升63點。港金現價報13790元，跌19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490.72美元，賣出1491.1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将军澳隧道啦。将军澳隧道去翻将军澳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咧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就系将军澳隧道去翻将军澳方向咯。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新围街。去尖沙咀方向啦，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顺业街。咁喺新界方面啦，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慢车，龙尾在青龙头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日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行抗毒一分钟。 根据2018年药物滥用资料中央档案室的数据显示，在被情报的21岁以下青少年吸毒者之中，大麻是最常被吸食的毒品，吸毒者数目还有上升，而首次被情报吸毒者的毒龄中位数为 4.7 年，代表隐蔽吸毒的问题仍然持续。 香港戒毒会坳头青少年中心社工张正杰分享，说他所接触的戒毒人士，有些会因为吸食大麻而成日留在屋企，变咗唔中意同外界接触，脱离原本嘅社交圈子。 系啊，佢仲话吸食大麻之后会令人脾气变得暴躁，容易同人起争执，严重影响社交生活。 好多机构都会透过网络去接触隐蔽吸毒者，为佢哋举办唔同嘅兴趣班，等佢哋培养一啲健康嘅兴趣，重建社交同埋家庭生活。 要远离毒品有好多办法嘅，可以揾社工帮手，又或者可以打24小时禁毒热线186186。 以上资讯由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黄天怡，波城，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同行抗毒。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9:40，直播室入边继续啊 ，O 同埋咧小白喺度啦。至于电话旁边咧，可以同阿彭爷终于可以透过电话倾下偈。彭爷早晨啊， 系啊，你享乐时代 同阿 O 第一次系啊，今朝 第一次接触到彭爷就 系 喎。 问候啊， 系祝你万安，系啦，身体健康，系啦，足不出户能知天下事，听住晨光第一线。 我听你嘅声音咧咁生猛咧，阿 O 我都估到你应该。星期六日虽然应该好闷啊，但系啊，今日一可以咧，即系离开屋企。嚟到呢个广播大厦，为市民服务嘅就非常之生猛啊！ 系啊，有阵时真系喺屋企人咧，即系喺屋企咧对住屋企人咧，对咗两日咧，都真系想对下其他唔同人， 系咪 接触下其他人？ 你嫌闷啊你？ 唔 系啊，你要对一世嘅，你 唔系咯？啱、啊， 哎呦，真系 阴功咯！哎呦， 但系嗱，我都系嗰句啦，即系近排咧，大家同心抗疫啊，即系喺屋企嘅时间都好多，嗱，千祈唔好咧就戴住手带咧，都周围走嚟。走去懶叻咁樣， 要拉啊！即刻拉，好似 真 係 拉，真係應該要 啦佢。 係啊，有啲咧即係以為自己著住件長袖嗰啲 sweater 咁樣遮住條手帶，又出去飲酒，又尋歡又作樂。 其實而家啲心態咧真係好難想象嘅。你明係咧已經係喺啊呢個叫坐緊呢個疫監啊，而家形容為係咪 啊？係啊，啱啊，啱啊。 雖然係好無奈嘅，咁但係為咗人類嘅健康着想，而家唔係淨係為你香港啊，為全球人類啊，咁你大家都幫下手啦，咁啊忍下咯，係都知道你係好無辜嘅，可能你其實又唔係去咗玩，你可能係去讀書，又可能係去公幹或者其他原因，都唔係因為真係自己貪玩出咗去旅遊而又翻翻嚟咁樣，咁但係你既然喺一個咁樣 樣嘅狀況底下翻到嚟香港，係需要你咧帶住嗰個手帶咧，係家居去檢疫嘅時候，你自我隔離，你就自我隔離啦。 係啊， 痛苦呢十四日就要忍受。咁十四日之後，我都祝你咧身體健康啦，冇 事冇病。大家咁話啦。 咁然之後跟住你咪可以出翻嚟活動咯，但係個個都係適可而止嘅活動啦，都唔係話你放肆地走去聚會啊，又去邊度飲酒啊，然之後又去邊度咧消遣啊，咁唔係咁嘅。 係啊， 咁但係喺呢一個狀況底下，你都冇理由冷靜咁樣，我走出街，然之後仲要影埋相。 摆上网 先，跟住摆上网，咁你何苦做埋啲咁嘅嘢咧？你咩心态啊？你真系 系啊，所以真系要痛斥一下，俾个时间啊，彭爷咧痛斥一下，希望咧即系 都唔系做人应有嘅态度啦，呢啲 系啊，希望嗰啲朋友仔就受教啦，咁啊听得到之后咧就乖乖坐喺屋企啊吓，咁啊冇 咁，我觉得咧有一样嘢咧就都叫做唔知算系用乜嘢嘅心态，或者系用乜嘢嘅语言咧去描述。就是因为而家咪第二波大家好担心啦，第二波而家香港嘅状况 系啊， 就担心有啲所谓形容为倒灌，好似倒灌咁样啊，即系翻翻转头啊，嗰个疫情咁，所以担心爆发第二波，咁所以咧就本来咧有好多啲公共设施咧，政府嗰啲咧 开咗噶啦嘛， 服务咧本来开翻局部开翻啦，依家又要再次封翻啊等等啦， 系啊， 其中我听到有一啲就话，譬如系。啲1823嗰啲電話咧，如果係轉介啲網上或者係電郵嘅投訴啊，電話嘅投訴嗰啲就唔處理住啦，唔得閒啦呢輪，因為好多人咧要喺屋企嗰度咧就 work from home 啊，政府嘅人員咁。我聽到呢一點咧，唔知點解我自己 keep 一聲笑出嚟喎，唔知係咪幫我啊，定係點樣？ 咁大家冇投訴我哋咁多啦 ，anyway 啦，咁總之， 我呢個我都解釋唔到自己點解會 keep 一聲笑出嚟， 咁係咯，咁緊要啦， 其實就唔知點解咯，我諗唔到啊，我唔明咯， 唔緊要， 就聽完之後呢一個係會 keep 一聲笑出嚟咯， 最緊要， 我真係太個不知所謂啦，我覺得自己 唔係開心，可能好。嘅事咧就会随之而来啊吓， 真系唔知点解会有一个咁嘅反应啦吓、 哦， 代表啲咩咧？代表我都傻傻地啦，可能喺呢一个疫情底下。但系咧，我想赞赏一下小白嘅， 系咩事啊？ 系啦，就系正话咧，你喺播完呢个日光之后嗰个 tag 咧，即系一转啊。呢个我解释到点解我会 keep 一声笑出嚟， 可能就系咁样，希望大家都好耐冇见过日光。 啲僆仔咧，真系能够咁生性嘅话，就一天都过。 梗系啦，日光呢只歌有啲暗语喺度噶， 可能系咁啊吓。咁啊，享乐时代有两个备案啦，可以同大家分享嘅。 原来享乐时代咧，唔使讲啲咩实质嘢噶，就 系 可以几个男人咧可以畅所欲言咧，你已经系非常之享乐噶啦。 系啊，我真系好耐冇同你讲过嘢。上个礼拜嘅享乐时代就系话俾你听话退机票啊，搞啲 kick 垮啦，都讲咗五分钟 啊，真系咁啊。 系啊，咁啊，大家呢段时间咧都真系少啲出去活动啦。咁啊，我有一个关于食嘅，一个关于睇嘅，快速去讲啦。咁啊，关于食嗰个咧，话说趁住礼拜六咧，都快行咗几步，呼吸下新鲜空气。 好似听咗阿欧你嗰个描述咧，过去嘅周末咧有偷偷地，都唔好啊，偷偷地，即系自己叫做正地啦，去咗嗰个商场， 系 即系有个 V 字嗰个商场， 系 喺呢一个深水埗嗰个咧， 有冇买嘢食啊？咁样 我真系见到嗰间嘢仲系， 系啊， 嗰间好 peaceful 嘅饭店都仲系做紧半价， 系啊，排到癫咗，系咪？ 系 咩？冇人咩？ 冇人买喎， 咁啊唔知啦，可能依家已经去到送餐服务啊， 点咧？ 可能要去到晚市嘅时候， 我中午嘅时间去睇嘅，因为 可能晚市就会兴旺少少啊吓，估计上啦 吓。哇，咁佢都行咗好耐下咯，呢一个半价外卖嘅做法。 系，其实每一间餐厅依家都系做外卖咧，多过堂食好多啊，咁啊，所以都即系明白嘅同心抗疫。咁但系你话喂，真系要忍唔住要出去饮餐茶，你知好多哥哥姐姐啊。叔叔伯伯嗰啲朝头早即系饮咗几十年茶，你叫佢唔搞咧，真系即系唔饮杯茶咧，真系周身痕痒咁样啊吓，咁啊，所以咧都会上山去饮茶。今次咧再讲多少少咧，上咗呢个川龙村嗰度啊，饮茶嘅，食咗啲乜嘢？系啊，喂，佢而家咧推出咗一啲新嘅产品，咁啊，呢个客家茶果咧，你哋嘅认知咧有边几种啊？即系喺你成长入边， 我就中意食甜嘅 鸡屎藤。 即係啦嗰啲囉，豆沙餡啊，或者係嗰啲咩蓉啊，我都唔知叫咩蓉啊， 豆蓉啦，可能 豆蓉餡啊， 豆蓉餡。嗱，你頭先講嗰三種呢全部都有。佢咧 有啲咸嘅就花生咯，系咪？ 系花生佢冇，佢有一只咧，我自己真系最中意，亦都咧最佢一佢系叫卖形式噶嘛。喂，有出炉啦，有叉烧包，有呢、這个咩咩茶果，有一个咧螺 揸住个座做行器咁样动下动下过去啦。 系啦，咁咧有个咧 几廿年后啊， 系啦，几廿年后我哋一齐老怀安慰饮茶， 仲可以饮茶。 佢一个咧萝卜茶果真系要赞 嗱，萝卜 系啦，咁咧佢都系咧茶果嗰啲好糯啊，好黏糯嗰啲皮嘅， 糯米粉咁猜成啊， 系啦，哇，咬劲咧已经有啦，跟住入边咧有好多萝卜丝，嗰啲萝卜丝咧就腌咸过嘅，跟住再配咩咧？一啲咧俾你嘅手指尾个手指甲再细啲嘅虾米，咁咧跟住再加咧少少腊肉，再加少少腊肠， 有腊肉腊肠添 啊，系啊，你咬落去 系炒过啦， 系啊，跟住咧你一食落去咧真系好咸香噶， 咁 咧 真系几嗱，我喺度幻想紧啊，嗱你嘅腊肉腊肠加埋虾米咧就有阿 O 所讲嘅咸香啦，如果你炒过处理过，然之后跟住咧。你如果你驚太鹹咧，咁應該咧，你配嗰個蘿蔔絲咧就可以咧有少少中和 中和啦，再加佢嗰個皮咧，其實佢即係茶果個皮真係齋黏糯，好似啲湯圓皮咁樣嘅啫嘛。跟住咧，你一咬落去咯，哇，真係恰到好處喎、 啊。但係佢雞屎藤嗰啲有塊葉包一包咧，佢有冇啊？呢一隻 有啊，全部都有。佢而家咧即係主打茶果有五款啊，有埋眉豆茶果添啊。 哦，眉豆不嬲都有啲嘅。 係啊，但係佢有一款係專係眉豆咯。咁我就唔好嘅眉豆，但系鸡屎藤同埋嗰个叫萝卜茶果就有少少推介咯，同埋咧， 咁佢就系叫佢做萝卜茶果啊， 系啊，佢咪有五种茶果，咪萝卜茶果、鸡屎藤， 辣出啦定点啊？ 热啱啱蒸起噶，跟住好快嗰啲， 一碟有几多件咧？ 一碟两件嘅啫，多都冇， 系啦，两件， 一冲两件，多都冇，同埋咧佢礼拜日咧就会有限定呢、這个客家黄酒煮鸡啊，咁样又系一拨咁样，咁嗱好老实啦，你一定要。要喝埋啲汤佢嘅，不过咧佢啲鸡油就好澎湃嘅。你 我其实咧咁耐以嚟都系跟朋友啊，算唔算？跟朋友 上 过 一次， 食过一次咁大把啫，但已经好回味啦。 系啊，咁啊有机会都可以趁住 weekend 嘅时候咧上一上山，咁啊感受一下咧。 但系啱啱过去嘅礼拜六日就上山啊 ，O 嘅经验会唔会都系好多人呢？ 唔系啊，已经冇乜人啦。可能我上山嘅时候咧个天气麻麻地，我系礼拜六上嘅，咁啊 好大雾啊。 系啦，能见度相当低啦。 其实你见唔到人咋，大雾到。 可能本身嗰度又系大雾山啦，比平时嘅大雾更加。大雾啦咁样， 咁真系以为见唔到人，其实周街 其实都有嘅，有人嘅，不过就唔似昔日咁澎湃咯。估计大家都真系好乖嘅，即系听到收音机呼吁，即系尽量 咁啊。因 为 咧，星期六嘅时间咧，都有朋友啊，自己身边朋友咧就话俾我听话去呢个南丫岛，去南丫岛。咁我就话啦，哇！呢个时候去南丫岛啊！会唔会多人 个旺角啊？会唔会啊？咁佢有冇汇报翻俾你啊？ 佢冇汇报喎、啊，佢冇汇报俾我听、啊。咁但系我就即系即时会谂到有啲咁嘅幻想，咁不如留喺屋企啦，实际。星期六日咧，我系冇离开过屋企嘅。 好乖，吸只即系白兔仔俾阿彭爷先。 喂，原因咧，我系做咗一样嘢啊，就 系 咧，你哋应该个个人咧做咗好耐噶啦，就系、是、咧，我终于忍唔住咧，都叫做 subscribe 咗嗰、那个。 串流平台 嗰、那个串流平台啊，系 N 咁多个嗰个串流平台，哇，真系啊，进入咗呢一个嘅 N 咁多嘅世界咧，简直系不能自拔啦！ 喂， 有咁多鬼片嘅， 翻唔到转头啊！喂，同埋咧，佢嗰啲剧集咧，都有啲都几灵异，同埋都几恐怖，几啱你啊！ 呢两连续两日咧，就喺度煲不同嘅恐怖片咯。 咁啊，睇咗边套啊？睇咗边套啊？你觉得最好睇系？推介 一部我而家煲紧咧系旧嘅，我煲 紧呢样唔紧要，唔紧要。 呢个2016年时候推出嘅电视剧系叫做《Scream》啊， 《Scream》 即系叫咩啊？ 诶，唔使噶啦，讲英文得噶啦， 夺命狂夫嘅 电视版啊嘛， 系 啊，哇，都好正噶。其实咧，你谂下佢电视剧都会拍到咁血腥，神造应该有啦。 哇，真系惊啊，真系。 系啊，咁啊，大家各自找啲乐子啦，唔系讲到 咁啊，变咗唔使出街啦，我就 系啦。咁咧，即系唔系话留喺屋企，你几个人都扮兴奋，咁冇办法啦。呢个系非常时期啊嘛，系咪先？ 边个话我哋啊？ 系啦，边个话？我哋真心兴奋啊！我哋真心 电邮同电话我哋暂时唔处理 好。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咁啊带嚟呢一首作品啊，唔知系咪大家嘅心声啊？陈雷嘅《不想回家》啊。 好。 再不想都要回家啊！近排吓做个乖仔乖女。 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听过有陈雷嘅作品《不想回家》吓，9:55，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方姐啦，方姐早晨， 方姐姐早晨， 早晨，咁多位主持早晨，好开心啊！ 哎、我哋都好开心、啊， 系咯，我哋开心过你添啊！ 你啲孙仔孙女好乖、啊，讲嚟听下先啦、 啊。系啊系啊，我个孙仔咧，我个大嗰个咧就虽然而家喺屋企就上网就系、是、上电脑度学习。即系上堂啊， 系啊， 咁佢都好勤力，好专心啊， 系，哦，咁咪好咯，咁咪抵食咯， 好抵食，好中意，好开心。咁佢咧就而家系考紧试嘅， 系， 佢系考学校试，咁过多咯，阵间咧即系四月之后咧，复活节之后佢就考公开试噶啦， 哦， 啊就咁样，咁我又要同佢讲两声。老师啊，老师啊，佢个乳名叫老师啊， 佢乳名叫老师啊， 系啦，有几个唔同得意嘅乳名嘅，一个孙叫老师，一个叫咩好嘢先生啊，系嘛？ 好嘢先生系啦，系啦。 啊，好啦，交俾阿嫲嫲你讲一讲啦，方姐吓，讲啦。 好啊，好啊，唔该。老师啊，老师，我上次你生日嗰次咧，咁我打唔到电话，因为呢个节目好受欢迎啊，我打咗好耐打唔到，咁而家只有咧预补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你个考试成绩咧就如你所愿啦，你咁勤力，你咁专心，是但唔好计个分数啦。我哋个个都好支持你嘅，我全家人都支持你嘅。 咁仲有而家呢個咧，就係、是、呢個最細呢個孫咧，就叫做好嘢先生。係。咁佢咧，佢就同你哋都好有淵源嘅。 點解？ 因為咧，佢出世嗰日就佢媽咪生佢，我打電話嚟打通咗，好開心。 哦、 我話佢下晝會出世噶啦，佢媽咪而家生佢啊咁。果然嗰日下晝咧，即係嗰日嘅3月25日咧，佢就出世啦。 哦。 咁舊年3月1日咧，佢一歲，我又打通咗喎，好紅 海 喎。 哇！啲神光 B B 嚟嘅 喎，神光 B B 嚇。今年咧，今年因為你哋1日咧，禮拜六咧，所以就冇呢個節目，就今日3日先至出街。咁我同佢補足佢，誒好嘢先生，祝你身體健康，快高長大。 係。 我全家人都好開心啊！呢、 這 個細佬哥好叻 嘅， 呢、這個細佬哥。 哇，咁啊好啊，甜曬啦，仲有啊，仲嫲嫲，仲要捉埋孫女喎，係咪啊？ 我孫女咧，佢上學考試嘅成績咧，好好啊！我哋全家人都好開心啊！誒、哎，阿妹妹啊，嫲嫲喺度祝你咧，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只要你努力讀書，你一定會得噶，你成才噶，妹妹，你唔好灰心啊！ 係唔會灰心啦、啊，直情係已經充滿曬能量啦、啊。透過呢一個點唱，係咪啊？ 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係咁、啊，你個個都錫，係手掌又肉，手背又係肉啊！嚇，做嫲嫲真係 係。佢哋幾個都好乖，仲有一個老師咧， 係 佢都係好聰明嘅。 系都系孙嚟噶，系咪啊？ 嗰个就系孙啦，嗰个第二嘅、啊，第二吓吓。咁啊，佢又好聪明，佢又中，因为点解佢叫做C D 咁样咧？因为我哋佢细个，我哋问佢A B C 中意咩字母噶啦？一个咧就中意 C， 一个就中意 D， 因为 C 嗰个叫做老师。 咁啊，几得意啊吓！你啲家族都有啲改花名嘅习惯，咁啊开心啊吓！嗱，今个早上拣嚟呢一首作品咧，都有好鼓励嘅作用啊，名字叫做《乘风破浪》，不如我哋一齐听下啦。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 多谢你，方姐姐，拜拜。 莫愁无伴侣，潮潮弄长万里也未觉疲累。遥遥远路莫怕他，重重障碍莫怕他，人人礼行礼智不掉眼泪。 作品名字叫做《乘风破浪》啊，你一定听过啦。成长嘅过程之中， 系啊，香港人就听过，识得哼两句嘅呢、這个。 嗯， 好啦，听日再见，拜拜。